台上载几张方仲贤同埋新闻物主嘅电邮同埋即时通讯截图，证实寻晚八点半，方仲贤已经透过电邮联络物主，并相约交还。浸大学生会对警方滥捕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要求警方马上释放方仲贤并停止滥捕。天气方面，同热带低气压兼余相关嘅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大陆反气旋为华南内陆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兼余集结在现港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越南中部沿岸一带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玲玲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697点，升70点，成交金额1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6点，升2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2，升1蚊；小米集团8.76，升4.1；盈富基金26.5，升1毫；中国平安90.9，升7毫；友邦保险75.4，升2.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454，瑞士法郎7.904，澳元5.259，加元5.885，新西兰元4.934，欧元8.5814。每百元对港元7.3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5点，升35点。港金现价报14,2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86美元，卖出1,52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咧有交通意外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通州街，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啊，近住东京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兴华街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通州街，咁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东京街一段都受影响噶，龙尾排到去兴华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车多，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回丁九桥就慢车，龙尾在深井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的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各位同学，作为新学年的班主任，我有份礼物送给大家。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等我看看先。吓，一条跳绳。 是啊，跳绳有助强化心脏。从今日开始，大家每日都要跳下绳。跳绳可以增强人体心血管、呼吸和神经系统的功能，还可以预防心脏病添啊。 我还以为送部平板电脑给我们添。 你又想多了。 每日喐一喐，日日健康啲。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嘛，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中嘅听众，早晨， 舒服啊，大家都 舒服， 舒服啊，真系，系啊，你哋唔明我哋讲咩噶啦，我哋自己知啦，但我真系唔舒服啊， 你真系唔舒服， 真系 唔舒 服，好古怪真系，系啊 ，OK 噶， 应该攞个罗庚嚟睇一睇咩事先， 我谂都系你睇一条命咯，我会， 可以啊，可以， 唔系天气舒服嘅，认真，29度气温，相对湿度74%，咁但系问题即系嗰个风咧，咪话佢可能 会两个有 会翻嚟啦。 嗱，有机会打翻转头嗰个咧，就叫阿剑宇， 系 啦， 而家咧就喺岘港嗰边啊吓，不过就话行动比较缓慢。 系啊， 但系而家睇佢嗰个预测， 拖埋玲玲你嗰个过嚟 系 嘛？ 系啦，但阿剑宇嗰个咧路线咧就真系都仲系剑指住我哋香港嘅，就可能系今个星期尾啲嘅时间啦。咁大家留意住啦，玲玲就去台湾嗰边。 我想问玲玲系咪农夫帮佢改 嘅？系咯，玲玲 系玲玲师傅。 我相信玲玲师傅比较谦虚啲，唔会改自己名字。 我真系有睇过一个咧，但我都唔知嗰个系真定假。有人喺网上边话咧，即系呢一个名咧同阿玲玲师傅有关系。但我觉得呢啲系即系大家攞嚟讲笑嘅啫，真 系。系咯，再剑鱼啊，玲玲啊，唔系、啊。如果玲玲你话要我估嘅，我觉得似系熊猫啦。 我都系第一时间谂熊猫 啊。系啊，点解对你唔估系我哋阿陈宝玲咧？ 哦，咁我又真系一时间唔会联想到 佢。因为我通常叫我宝字嘅。 系咯，如果系嘅话，就移动速度缓慢就一定系噶啦。 但系今日你唔觉得嗰个秋？好易有啲感觉嘅咩？ 冻啊！我都着衫啊，即刻 冻添啊！你用呢一个字，秋意又好少会去到冻嘅， 秋凉 啊！ 啫嘛，字 我听完你咁讲，我都有一个字，系个肺字，即系有少少肺咁样。 系我琴日咧夜晚而家我唔知你哋容唔容易宵夜肚饿嗰啲时段咧。 我好少宵夜肚饿， 我都好少嘅，我只有食零食嘅。 系啦，就系食零食啦。琴日竟然向死亡挑战， 食炸嘢。 我拆咗我老婆嗰一包咸蛋咩？上次六积安啊，嗰包零食啊。 哦， 写稿里面有出现过的咸蛋鱼皮咩嗰啲 啊，好出名嗰、那个，仲要加咗辣椒啊，系啦。 佢咪竟然向死神挑战，我太肚饿啦，冇嘢食咧，咁样嚼咗三块， 系，冇样嘛， 有样啊，跟住即刻咧唔舒服， 跟住我就成包俾曬我老婆，話你食啦咁樣。 其實做佢老婆嘅話， 拍咗兩羹枇杷膏， 跟住再飲埋杯蜂蜜，再嚟多個領物， 即刻瞓覺，好驚啊！真係。喂，但我覺得咧今日咧有樣嘢好開心嘅，因為琴日三個風球嘅原因咧，咁嗰啲叫做幼稚園咧，同埋小學咪都停好似。 小學唔使停，係幼稚園就冇辦法啦。係啦，即係九月二號第一日開學咧，都因為三個風球，所以要延到今日先開學嘅。 咁啊，風球都搞到佢要再加把課啦，咁樣。今日就等於佢第一日翻學咧。 係， 我個仔咧，簡直係咩叫後生真好咧？你有冇期待過翻學噶？ 哦，有噶。 幾時啊？ 細個嗰陣。 冇錯啦。 係。 自從你懂事之後，好少期待翻學啦。 未到懂事，係到中學嗰陣時咧，開始咧，每一次咧九月一號要翻學啦，就諗啦，死啦，成本書期作業未做好或者未抄好，咁啊唔好翻住啦。 小學嗰陣時有冇咧？ 小學嗰陣時好勤力㗎。 唔係啊，即係有冇 一日放暑假就已經做完曬成本書期作業。 即係有冇係咪期待翻學？ 期待嘅，因為好開心㗎嘛。 小學我唔記得咗啦。 係我哋嗰時代咯，而家啲未必㗎。 咁啊係。 九日十日功課日日嚟，咁、我真係唔中意噶嘛。 但都唔係嘅，有啲咧始終咧放咗兩個月假咧，有陣時你小學冇得自己出街噶嘛，你嗰啲同學仔嘅朋友你見唔到噶嘛，所以你真係會掛住噶。 有啲掛住阿小分女咯，可能小學已經會。 會啦，而家佢哋嘅暑假都有溝通，佢哋個個有電話有群組 噶 嘛。 啊、 同我哋年代唔同，我哋年代個電話，哇！你打得耐啲。就冇得嗰啲叫做咩入線即係互通 啊 嘛， 係啊，我個仔今日個表現咧嚇親我，我 佢早起身過你啦， 佢早起身得好緊要，因為咧我全部都係由案發嘅第三者話俾我聽，我仲瞓緊啊嘛。 OK， 首先工人話俾我聽，佢話哦。今日咧，阿仔開心到咧，佢話佢六點鐘咧就已經砰一聲已經彈咗出嚟。佢話六點鐘咧，我工人啱啱都係醒咗，可能十零分鐘咧，佢已經坐喺度就話 ：Auntie， 我要翻學啦咁樣。跟住 Auntie 就話：嚇乜都未有、啊，六點啫喎而家。佢話乜都冇啊，乜都冇、啊，你要刷牙先啊咁樣咧。跟住佢話嚇乜都冇啊，跟住砰一聲就翻。 乜都冇啊！ 即係佢想食嘢早餐，啱啱工人先起身， 咩都未做好， 咩都未開始啊嘛。佢興奮到六點鐘彈咗出嚟，跟住咧唯有好唔開心地咧翻返入咧就上咗我哋張牀度瞓，佢本來瞓自己地方啊嘛，跟住咧就不停同我老婆講咧呢度我有少少知覺嘅，因為我覺得哇做乜上咗佢嗰度 咁早， 我有少少知覺嘅，都不停佢就話媽媽我要翻學，媽媽我要翻學，跟住話你出去先啦，翻學出去先啦， 叫姐姐搞啦， 跟住到終於安排就緒啦，已經跳咗唔知一個鐘頭咧，終於佢落去咧，好我老婆送佢落去搭校車咧，佢話佢喺嗰個推開度玻璃門啊。望住條馬路咧，疾走啊！即係而家用大家最常用嘅潮語，火影疾，火影跑啊，火影忍者咁樣奔咗出嚟，跟住嚇到個婆婆，喂做乜嘢咁樣？跟住都未算，見到校車嚟，佢衝上去啦。跟住見到校車嚟咧，佢衝上去之後咧，佢拉低咗上面幾個校車，審審。佢太興奮啦！ 哦，即係撞跌咗， 佢撞跌咗佢哋，直情喺上面咧拉低咗佢咧，就話耶咁樣咧。吓到我老婆咧，佢话嘭一声咧，你直情可以想象到好似拍片咁样， 哇！一阵风出嚟咧，搞到咧啲阿婶婶都未得嚟接 佢， 佢 就拉低咗人哋，就自己上咗车咁样，咁都系好事嚟嘅。即系你有几可见到个学生咁喜欢翻学先得噶？ 但其实我想话咧，幼稚园系嘅啦。我今朝咧见到有两个唔同嘅朋友咧，都喺呢个社交嘅平台度嘅，就因为都系琴日佢哋朝头早就唔想翻学啦，变咗今日系第一日啦。有一个咧就今年读到 K3 啦，嗰个。妹妹咧，跟住佢就話：今年個媽媽就話啦，因為琴日咧第一日翻學可以陪家長陪同噶嘛，咁樣佢話咧 K1 K2 嗰陣時咧就係要媽咪唔好走啊，媽咪唔好走啊，到今日 K3 啦，跟住咧佢就問啊，反而問翻媽咪啊。其实点解今日要你哋陪我翻学啫？我自己都搞得掂啦。 系啊，咁大个仔啦，一年之间， 你出年就可能会遇到呢件事。 而家佢都唔俾我送啦。 系啊， 佢而家都唔俾我送啦，唔要我跟住，即系唔要我揸车送啦。 系啊， 佢要同学仔自己坐车，你走啦，老豆咁样。 佢话咧，即系我朋友就话咧，佢第一年、第二年咧，即系小朋友入去读幼稚园嘅时候咧，唔知啊，就算入咗班房，你都见佢好似系战战兢兢咁坐埋一边。佢话而家唔系咧，一翻到去嘅话咧，就同大家 social 下，倾下偈啊，嗰 啲咪成长。 所以我估咧，即系 问阿片啦，佢 K2 已经撩男。 男仔啦。 你睇咁睇少阿田 K two 咪系嘛？早啲应该系嘛？ 唔系佢 K one 就人哋撩佢咯。 不过唔系喎，即系个个小朋友性格唔同噶，因为我仔咧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咧，我都仲历历在目啊，讲咗十几年前噶。啊？ 幼稚园定小学？ 幼稚园啦，梗系幼稚园啦。 你仲记呢啲嘢而家？ 唔系因为真系太历历在目 啦，而家冇呢支歌唱嘅。 又唔使記日子啊！ 唔加 討論呢啲真係，飯都唔肯同我媽食。 跟住又記得阿榮榮嗰個情況，即係咧兩即係雖然同一個肚出啦，但係咧兩個性格唔同咧。 你個女應該係癲喪嘅，唔使人陪嘅。 係唔使人陪嘅。 你個仔應該係咧扯住大髀咧，阿媽我要你陪我，直情一齊去廁所。 係嗰啲 friend 啦，係啊。我女第一日啊，我接我女翻學放學嘅時候，我佢老師話：即係咁嘅阿林太仁，你個女咧就。即系唔知佢平时喺屋企系咪咁咧？因为我 佢氹啲男仔啊， 唔系佢唔系咁，佢咧话有 爬墙咯。 佢话有个男仔咧冇听佢讲嘢，佢掹住个耳仔拧过嚟听我讲嘢啊！ 哎呀，我跟住你咪同佢讲咯。我平时喺屋企咧对住我老公都系咁做嘅。小朋友有样学样啊嘛，身教啊，我教得好冇啊咁啊。阿典系咁讲嘅。 林太咧，佢每次举亲例子都系幼稚园个阶段啊，佢好少再复述小学啦、中学嗰啲啦。 咩啊？讲紧个女嘅幼稚园咋？ 冇咗嗰个记忆啦，已经嗰个位 系啊，好痛啊，人 好痛啊， 好再撒盐啦， 一啲都唔痛啊，冇盐喺度撒。 我唔惯叫你林太啊，其实我想， 我都唔想，其实你唔想叫 我，我都唔想咁叫你，真系。 唔系即系咁，个老幼稚园老师系会咁。 我明啊，我明啊，能够咧好开心咁开学咧。其实真 系 好幸福噶，即系你又中意翻学，你又唔觉得翻学校咧有任何嘅压力，因为大家都知咧，而家校园都可能会俾到压力你噶嘛，所以真系好希望咧，即系大家几时真系可以再开开心心、愉愉快快。其实我哋都想佢哋系可以好安心咁样咧喺个课室度， 重见光明啊！ 系啊，真系喺课室度上堂，你估边个唔想先得噶？ 同学仔，就算你翻学咧，即系都几困难都好啦吓，将嗰啲嘅压力变成动力啊！我哋支持你啊！ 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拒绝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去靠音乐。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琴日聽過，唔係琴日聽過，啱啱聽過咧，有呢一個張惠妹啊，三天三夜啊，而家雖然舒服咧，但係佢是你殺啦。 哦 ，OK， 即係 個 感情唔係幾好啊。 我哋感情唔係幾好，即 係嚟嚟冇問題。 OK 嘅 ，OK 嘅。喂，我覺得琴日咧，其實有一個新聞咧，嗱，即係雖然聽落去咧，好似話喂，做咩又講嗰啲消息啊咁樣，但係咧，我又覺得。唔知同我哋日常生活咧个应对咧有冇关系噶啦？即系话说，琴日就无端端留一条录音片段啦，就话林太喺见商界嘅时候咧，就真情流露啊，总之又表达咗佢自己嗰啲想 quit 又 quit 唔到啊，跟住想出发又出唔到发啊，商场又去唔到啊，嗰啲咁嘅嘢啦。 quit 又 quit 唔到，出又出唔到 ，shop 又 shop 唔到， 系啦， 系啦，即系总之讲咗好多呢啲嘢啦。嗱，即系你点样理解嗰啲就另一回事啦。 唔系，我其实我最想知点样可以流到出嚟。 系啊，呢个最紧。 系啊，嗱，我哋如果从一个点样头先我话同我哋日常生活可能都有关系咧，我哋假设唔关佢事，因为有人估就系佢自己流出嚟噶嘛，我哋当冇呢样嘢，边有咁公心计嘅，一定系其他人咧唔觉意流出嚟嘅，我哋当系咁先算啦。 我觉得唔会我要谂系唔觉意流出嚟。 啊，唔系， 我 都系 有心嘅， 系啦，有人流出嚟先得嘅。 系边一个有心嘅啫？ 请问。边个人倾偈嘅时候会录音嘅咧？ 咁咪即系一早预定咗要流出去，所以先录音嘅咯。即 系 我真系咁谂噶。呢啲系好嗰啲咧，无间道啊，即系嗰类嗰啲影片嗰啲咧，窃听风云啊，即系嗰类嗰啲 friend 嚟噶。我觉得 系想冇品啊。 咁当然你如果你话喺冇征得人哋同意嘅情况底下，又录人音，仲要将嗰个音咧流出去咧，你可以梗系话冇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嗰样嘢，你觉得好重要嘅，事关重大嘅。是应该唔即係用而家网上嗰啲术语不能只有我看到。 是。 即係嗰啲 friend 嘅话呢。 大家都有呢 个认 知嘅权利咁样。 是啦是啦。但而家个问题就係、是、哇你话你平时同人倾偈啊你有冇防呢人哋会同你录咗个音啊。 是啦是啦。即係其实等同于唔好话佢哋一开会咁譬如你自己几个私底下倾偈啊因为人哋录咗你音跟住将你嗰个录音即系嗰啲声音咧，播出嚟一样嘅啫嘛，其实 系 咪？ 仲要系咧，其实而家咧，我想话咧，嗰个录音嘅方法咧。是越嚟越方便的 系， 因为譬如咧，我唔知 道， 我唔知道你哋而家咧有冇睇过你部电话咧？你同人打电话咧，系通话中嘅时候咧， 其实我唔识 可以随时录音 嘅。即系咩？我哋讲，即系我同你讲 嘅电话，倾 电话 嘅时候咧， 同时间系录咗音嘅， 系啊， 用同一部电话。 系啊，你有冇见到 啊？ 我 嗰部机有，你唔知 啊？ 我就想问喺边度？ 嗱，我真系部机我都唔知道，因为咧我呢部最之前我最新嗰部咧个技术好大嗰部电话，我新买嗰部咧， 就爆灯啦， 系啊，佢就有嗰个功能咧，好简单嘅啫。我打电话咧，譬如我打俾阿田咧，佢喺个荧光幕显示屏里边咧，除咗有嗰啲咩站线啊、收线啊或者开蓝牙呢啲基本嘢，开 speakerphone 之外咧，佢多咗一个咧就叫做通话录音咧。 通话录音 系啦，嗱，我之前嗰部机系冇嘅，即、 哦、 系不过只系我大乡里，我冇仔细研究。 咁即系好简单嚟讲，你嗰部就可以将你哋嗰个对话录低咗啦。 系啊，仲要系一路倾嘅时候咧，我一揿就录低咗。 喂，但我最想 知 系啦，对方知唔知先？ 佢应该系唔会知嘅。因为我早嗰日咧，我试过一次。因为嗰阵时咧就网传咧就话有某一间酒店咧就无端端话佢要报警拉人啊嘛，咁我就打电话问佢嘅时候咧，我就谂住喂，不如做个 record 自己稳阵啲咧，我见到咦系，我就揿咗录音咯，系可以好方便咧，冇人知嘅，即系嗱，如果你话呢个电话录音呢个制有咩人用系最方便咧？譬如我哋如果讲最正规嘅，你话你系记者， 系， 但系你仲要征得佢同意，阿黄生，我而家谂住同你做个电话录音， 我明 啊， 即系譬如我哋 咁就最方便啦， 打电话去查询啊嗰啲。客户服務熱線咧，佢哋都會有一個留言咧，就出咗嚟先嘅，就係話以下嘅以下嘅對話咧，可能會被錄 音， 佢會話俾我知噶嘛，咁即係得到我同意噶嘛。如果我唔同意，我咪收線唔打咯。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你都可以留意定咧，其實都可以唔好咁老定啊。即係如果你講嗰啲説話咧，你唔好諗住話都係講下啫，冇人知嘅咧話。而家唔知边个录咗你音噶，仲要录音嘅手段，头先就话通话中啫。 系 你而家你每部手机都有嗰个咧 recording 嗰个 功 能，真系好易啫嘛，你就咁摆到咧就已经录到噶啦嘛。 开着咗就已经得啦，但系对方系唔会知道你系录紧个波咁。 系啊，所以都几有趣嘅，同埋啊，我都有啲唔明白，我可能无端端讲英文嘅，点解会？ 哦、可能佢 咁啱嗰啲全部都系外国友人。 佢话系同商界啊嘛，系咪当中有一啲嘅代表未必识听广东话咧？ 可能系啊， 古姐人哋明明闭门会议嚟噶嘛，点会谂到成条声带咁样飞咗出嚟嘅啫？咁 系啊，所以如果下次即系我哋又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你下次有啲人想同你倾密偈啊，我谂你都系千祈唔好当咧，呢、這个世界冇人知道。 我哋咪后嗰三个平时讲嗰啲嘢要小心啲啦。 你睇下佢部机有冇摆啲？ 你咯，你嗰部而家你啊，你打电话俾我，我唔听添。 我哋咁话， 跟你 先啊，真系。 头先呢段录咗音噶啦，出埋街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路透社取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录音，显示她在一个闭门会议上表示，自己如果有选择，她第一件事会做的是辞职并道歉。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她回应的时候表示，两个几月以来由开始至依家都没有向中央提出辞职，因为她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带领团队帮香港走出困局，她认为留下是她的唯一选择。至于几时可以走出困局，林郑月娥表示，至今她仍然有信心和承担做这件事，不存在她很想辞职而不能辞职的矛盾。他又说，上星期一的私人会议、私人闭门聚会交流被公开，对此感到很失望，做法亦都不适当，认为有关私人闭门聚会不能引述转述。路透社取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商界闭门会议的一段录音，报道引述林郑月娥说，如果他有选择会辞职并道歉。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表示，林郑月娥不是第一次用眼泪试图感动人，难以判断录音是否故意流出，可能是公关 show， 认为在她管治下的香港人比她更惨。周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在中央对香港钳制越来越大时，行政长官能否辞职未必能够自己决定，反映香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是政府没有自主权。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说，中央止暴制乱的政策只会将香港推向深渊，林郑月娥如果不认同指令就应该辞职。浸大学生会表示，会长方仲贤昨日出席中大罢课集会后前往旺角吃晚饭，被警员截查，指出因为身上有不属于他的财物，以盗窃罪拘捕他。学生会编辑委员会表示，联络到失物物主，证实方仲贤已经相约物主听日交还失物，又引述物主表示同意方仲贤暂时保管财物，不理解警方举动。编委会在社交平台上载几张方仲贤的同埋失物物主的电邮以及即时通讯截图，证实昨晚八点半方仲贤已经透过电邮联络物主并相约交收。浸大学生会对警方滥捕行为予以强烈的最强烈的谴责，要求警方马上释放方仲贤并停止滥捕。一批拔萃女书院校友朝早在母校外聚集，支持发起罢课行动的学妹以及希望政府回应社会五大诉求。其中一位到场的救生表示，朝早大约有80名校友到场，他们在社交平台得悉有学妹昨日发起罢课时和校方之前已商讨的安排有出入。他举例说，学生原本可以戴口罩，但昨日校方表示因为有同学反映见到人戴黑色口罩感到不舒服，因而劝喻学生更换其他颜色的口罩。他不认同校方的决定，认为不应该学生的口罩颜色都要规管，强调学校有责任为学生制造良好环境，不应该在校内散播白色恐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初时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8点，升11点，成交金额22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8点，跌10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6升4毫，小米集团8.8升4.5。 盈富基金26.4毫起跌，中国平安90.7升5毫，石药集团16.3毫2升3毫2，友邦保险75.1毫半，啱啱跳咗系75.2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12.9升3.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6.34，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4点，升14点。港金现价报142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美元，卖出152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咁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鲤鱼门道啦，去旺角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曼戈林是一战的王牌机师希特拉的副手，他生于显赫家庭，毕生追求功名利禄，享受穷奢极侈的生活。戈林加入纳粹党后成立秘密警察，而且对肃清党内成员绝不手软，他曾被视为希特拉的接班人。但为什么这位希特拉的得力助手到最后会被指控叛国罪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嘅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佢阿仔开始翻学啦，唔知呢个爸爸会唔会有啲咩嘅准备，俾佢一个开学日去等佢开心啲咧？定系还是乜都唔使做啊？其实佢已经好兴奋、好开心，定系应该有啲咩嘅嚟迎接佢放学翻嚟咧？吓，系啊，小朋友每日翻学都系好开心、好高兴嘅，希望家长咧见到佢哋嘅开心嘅样咧，你哋都开心埋。不过佢而家暂时咧都未能够同佢阿仔一齐点样跑跑扑跳跳啦，因为佢个手筋、脚筋都系黐埋咗。要啲时候休养嘅，系啊，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啦。我哋有请，哎呀，好中意调理自己同埋整理自己嘅身体嘅曾志豪。 每次听到桂花田讲我啲手筋脚筋，我觉得佢下一句好似就想话挑走咗咁样噶啦，简直系满清十大酷刑啊！哎，好咗好多啦，我今日都可以咧，唔使再扎住成只肿咁样咧，两块大纱布，我今日咧就会去拆埋先。我希望听日可以就可以见翻只手同埋见翻只脚咧。唉，呢个时势冇咗对手，冇咗对脚，点走啊？ 我哋又要带大家飞越万里之外啦，我哋要去到呢一个巴西，我哋要睇下呢个亚马逊丛林啦。仲记得豪仔咧喺之前都同你讲过咧，喂，嗰、那个火灾咧就好阴功噶吓，基本上咧仲系烧紧嘅佢。咁啊，佢烧完之后咧，而家会点样做咧？有啲咩最新嘅情况咧？真系呢场火真系有咁耐，就真系烧足咁耐。而家咧去到即系呢一个九月啦。咁而家先至咧睇到嗰个新聞咧，就话啦持续恶化。咁究竟嗰啲咩发生咗咧？咁有啲保育人士咧，原来今年咧喺七月嘅时候咧，去到亚马逊丛林嗰度拍嘢，咁啱咧就真系好不幸地就俾佢遇上咗呢一场咧，真系浩劫啊！呢场嘅火灾。咁佢话佢见到啲咩情况咧？咁样佢话咧见到好多咧，真系大树烧到冧晒。地下咧全部都系咧烧剩嘅嗰啲树炭咁样啦，好多动物咧就俾人烧死晒啦，咁样包括有啲咩咧蛇啦、树濑啦、马骝啦、炮啦，就连雀仔里边嗰啲雏鸟咧，全部都系可以话无一幸免，全部都手中正寝，非常之阴功。咁啊，佢哋再提翻咧就话，究竟点解咧会有呢个人为嘅灾难呢？嗱，又同翻上次嗰个领导人有关啦。被誉为巴西特朗普，原来佢仲有第二个名嘅，就叫做咧，叫做呢个叫做电锯队长啊。点解叫电锯队长咧？又唔系呢个美国队长咧？因为佢系好鼓励咧，砍伐呢一个咧亚马逊树林咧，就发展呢个农业政策嘅。咁究竟有啲咩嘅坏后果咧？嗱，原来就咁嘅，好简单一个道理啫。佢话本来亚马逊森林咧可以自给自足。啲树林咧可以为自己呢一个雨林咧就提供好多足够嘅雨水啊，因为佢有嗰啲循环机制啊嘛。但佢话咧，当你过分斩伐呢个树木咧，佢话其实你就会令到呢个机制就失效，就真系冇得咧再自己调节，佢就越嚟越燥，越嚟越热，去到临界点嘅时候，乒乓，咁咪一片火灾，一发不可收拾，天灾就咁嚟嘅。人祸亦都系衰嘅，因为点解咧？迟迟唔喐，上次都讲啦，原来咧上次喺节目度咧就话喂，佢应该都要出动军队救火啦。原来啊喺咁多个国家话要捐钱咧，系咁喺外国势力干预底下咧，佢去到8月24号呢位巴西特朗普咧，先至出动军队咧进行呢一个救火嘅工作。你话一个好好地嘅地方，本来咧可以话系即系动物嘅天堂。地球嘅呢一个市费，原来咧就会因为佢呢一个 CEO 巴西特朗普嘅不作为，仲要行即系真系条条揈咧，咩都唔理，佢就搞到而家咧一片嘅杯盘狼藉。喂，呢、这个亚马逊雨林咧由天堂变成咗炼狱咧，你真系唔知佢几时可以恢复翻原貌噶。所以大家咧密切关注呢一单新闻嘅同时咧。亦都要小心啲啦！环保除咗天灾，人祸都好紧要噶。嗰个地方嘅领导，你真的要负好大责任噶。风头火势，阿祖应该咧就亦都会好好支持呢一个环保嘅事业嘅。所以我见佢近日去网购嘅时候咧，都有剔到就话买少两件嘅。系啦，平时买七件，而家佢买少两件，买五件，总算都为地球出咗两分力。阿祖，下次你试下将你买少嗰两件交俾我哋，即系你帮我哋买网购，你咪可以凑下分咯。我哋有请黄耀祖。 咩我呢排咧尽量唔网购啊，我咧要支持香港唔同嘅铺头啊，所以咧如果我要买嘅话咧，我会留翻喺香港嗰度消费，系咪好啊？ 你会买月饼啊？ 我月饼冇买啊，但系我唔食月饼噶，我买咪会浪费咯。 支持噶嘛？ 我买衫多嘅， 系 啦，我都有买噶，我买零食咯， 先支持嗰个月饼咯。 好啊。喂，有新嘅钞票会出现啦吓，嗱，你哋睇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一定系觉得好靓，但因为咧今日咧就已经系正式会推出啦，所以如果咧你见到新嘅钞票，唔使惊唔使惊，因为我哋香港咧真系太多唔同嘅骗案出现啦，可能你会见到新嘅钞票就会谂，喂系咪假噶？唔系，因为佢哋今日咧已经系正式流通噶啦，讲紧嘅咧就系新版嘅红三鱼啊，即系100蚊纸嘅吓，今次咧3间嘅发钞银行咧都会用一个 新嘅設計嘅，所以呢個設計大家可能未見過，但係唔使驚，佢哋係堅嘅，佢哋係流通貨幣嚟嘅。因為今次咧，佢哋三間嘅發鈔銀行啦，都係用呢個粵劇咧作為呢個設計嘅主軸嘅嚇。不過三間嘅圖案都唔一樣嘅，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特別留意一下。其實我自己睇完之後咧，我都覺得設計得幾有心思。雖然有啲人咧就形容話好似有少少似銘通銀行嘅鈔票，但我哋都即管睇一睇先啦。佢咧就話咧，今次嘅主題咧就係都係用粵劇嚟做主題，因為呢一個咧就有本土嘅特色啦，同埋有中國嘅文化遺產嘅中國文化遺產嘅感覺喺度啊嚇。咁佢就話啦，嗱渣打嗰方面咧就係用公主同埋驸馬嚟做主題嘅，代表住咧就係粵劇界嘅傳承同埋創新啦。因為咧扮演住公主同埋驸馬咧都係一啲年輕嘅粵劇演員嚟嘅，而至於中銀嗰邊咧，就用一位女子咧就作為主題，你見到佢嘅頭飾啊、妝容啊、服飾等等咧，就即係代表住佢係花旦嚟嘅。咁另外匯豐嗰邊咧就係用呢個書生加埋一位小姐，兩個咧就是一對小情侶喺庭院度相會嘅一個構圖嘅，突出咗呢個粵劇咧就温馨同埋優雅嘅一面嘅。咁啊，所以咧就三間呢個代表都唔同嘅，有啲就有花旦啦，有啲咧就有書生小姐，有啲咧就有公主驸马，但系咧佢哋不约而同都会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粤剧咧的而且确咧喺香港一个好有本土文化特色嘅一个艺术嚟噶吓，但系成日都会话啊呢一个艺术会唔会被淘汰啊？好似咧越嚟越少人会认知咁样啊！我早系有keep 住去睇粤剧嘅，每一次睇嗰阵时咧都会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啊！其实一啲都唔闷，一啲都唔。你可以話佢非常之傳統，但係佢一啲都唔老土咯。所以咧，如果除咗喺鈔票度咧會見到有唔同嘅粵劇嘅一啲嘅精品嘅圖案擺咗上去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試下入場支持下我哋呢個香港嘅本土藝術咧。风头火势，佢就猛咁问人哋啊！你个仔开学，你个仔开学，有冇啲唔舍得啊？其实我觉得最唔舍得嗰个应该系我呢一位嘅拍档，因为佢个仔啊，出年就已经18岁啦，唔通佢读大学，阿妈都仲可以送佢翻学咩？佢冇嗰支歌仔唱噶啦，可能会喊出嚟噶啦。佢就系桂花田。 是真的都想象不到哇出年他已经大个仔了。那怎么呢其实今年他的生日的时候呢我都有点感触。哎因为你17岁嘅即刻谂起刘华嗰只歌，咁啊系嘅，都要嘅，都要接受嘅，系咪？各位妈妈，咁你系都系要放手俾啲细蚊仔自己成长噶嘛，系咪？好啦，坊间咧一年之中咧有大大小小啊唔同类型啊嘅调查访问啦，咁有啲咧只系问卷嘅啫，嗱，但系有啲咧就系有深入研究嘅，有一份咧嚟自咧挪威啦、美国啦、英国啦、瑞典啦，几个国家嘅研究人员啊，喺大数据库之中咧就睇到一啲文献啦，仲招募咗36000多个40岁以上嘅志愿者啊，嗱，当中有男有女啦，但系佢平均年龄咧其实都唔细啊，62.6岁嘅，咁啊进行咗一个乜嘢嘅研究咁巴闭啊，长达咗6年嘅研究，咁佢就话啦。煮饭、洗碗、打扫屋企、抹下窗等等呢啲缓慢轻度嘅体力劳动嘅家务啦，喺里面嗰度分析咗唔同强度嘅体力活动啊，同埋坐得几耐嘅时间唔喐啊，对死亡率嘅关键。咁即系话佢话意思就系话啦，佢睇下一啲人咧有做。家务同埋冇做家务，一日都坐又搭喺度嗰啲人咧，嗰啲情况咧，同对死亡率嘅关键有几多啦？咁，哇，会唔会夸张咗啊？咁其实都唔夸张噶，真系咧有受访。人士咧喺期间，佢即系都话啦，头先都话62.6岁噶嘛，平均年龄真系有志愿者咧喺研究期间系走咗嘅咁。咁佢哋咧都建议大家咧真系啊，佢话不论咧剧烈同埋轻度嘅运动咧，都会令到个死亡率咧会有降低同埋高嘅。咁当然即系意思就系话你唔喐就系高啦，你喐嘅就会低啦。但系唔系人人都可以做到剧烈运动噶嘛，所以专家佢就话啦，以自己嘅身体。 狀況嚟衡量做不同程度嘅運動咧，係會事半功倍嘅。嗱，當然啦，老人家就唔可以做一啲咁體力勞動粗重嘅功夫啦。呢、這個很肯定嘅，因為即係佢哋啲骨頭都卜卜脆啊嘛。佢一個唔該，好唔不小心嘅時候整親咧，就大件事啦。所以咧，老人家係可以做一啲輕度嘅家務啦。而家庭主婦你係可以勞動少少嘅，佢只要咧真係每日喐一喐，真係啦，喐動下咧就可以降低你个叫死亡率噶啦，咁啊至于其他家庭成员，譬如个老公啊、啲仔女啊，其实帮下手咧，可以令到呢个家庭更加和谐咧，因为你帮阿爸阿妈手啦嘛，因为家务系真系好多好多个范畴，好多好多样嘢嘅，咁啊屋企人可以帮下手之余咧，又可以令到身体健康。其实嗱，佢人哋做咗六年长啦，六年一个报告咧，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考虑下，系今晚翻到屋企就真系妈妈麻烦你开个家庭会议，去 order 你哋屋企嘅家庭成员边个去做边啲家务，希望既可以做到家头细务帮下手，又可以令到大家身体健康。你话做家务系令到你身体健康，一定要做啊！ 有 DJ 嘅 stand up 啊，所以你要企起身做下家务啦吓，响应翻阿田头先嘅号召。喂，你如果见到嗰啲日本漫画咧，嗱，俾三个嗰啲主角你啦，边一个间屋系最值钱嘅？ 啊，好啊，估下估下。 系啊，我记得今日咧，有啲报章咧就即系凡事都要认真啊嘛，从尝试认真做咧，佢就话嗱。你知啦，有阵时嗰啲漫画咧，嗰啲人物设定咧就好仔细噶嘛。除咗嗰啲出生年月日之外咧，就连佢个住嘅地方咧都会写得好好详尽嘅咁样。咁所以咧， 呢、這个可能系佢哋嗰啲漫画咧嘅特征嚟嘅。 哦， 咁佢而家就将咧三个， 因为佢哋画嘅漫画咧个象征度好高噶，即系我细个又譬如我睇日本嗰啲漫画又好啦，卡通片又好啦，我冇去过日本噶嘛嗰阵时、 啊。你觉得好似亲历其境？ 唔系根本就系咁嘅，日本嘅屋系咁噶嘛， 系、 起成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首先我哋要即系恭喜一下咧，即系因为天气之子咧、 哦， 原来又话事隔22年咧再次代表日本咧，即系角逐呢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哦、好啊，好啊， 好厉害啊！ 事隔22年， 对上咧，即系话再次以动画片咧、 哦 okay、 就去角逐，原来对上一次已经系宫崎骏嘅《幽灵公主》啦，咁样 睇噶， 系、我未睇啊吓，咁所以嗱、okay ，你话日本漫画啲动漫咧，究竟有咩即系咁厉害嘅地方咧？好似阿祖话斋，可能象征度好高咧、 哎， 你直情见到嗰度就知道嗰度系日本嚟噶啦，咁 代表性好大添啊，真系。 好啦，而家有三个人物咧，都系代表性好大嘅，一个就 系 叮当， 系。 即系哆啦 A 梦啦， 系啦系啦，其实交换唔系属于叮当噶，都唔系属于哆啦 A 梦， 系大雄嘅， 系属于大雄个阿爸嘅， 系啦，系属于野比家嘅，系啦， 野比家嘅屋企好， 系啦，野比大雄啦，你有冇印象佢间屋个样系点噶？ 两层嘅有， 系啦系啦， 即系我嗰时咧去日本嘅时候咧，我净系识得介绍俾一两个手就 叮当， 呢啲咪叮当屋咯， 系啊系啊， 我就 系 用叮当。 到而家啲人都用呢个嚟做一个介绍嘅，住叮当屋，住叮当屋。 大家就明白叮当屋系一啲即系一个 house 啦，即系叫做一间屋啦。尖顶啊，有啲大细嘅，咁侧边有门玄关，即系嗰啲有少少花园咁嗰啲啦。 同埋都知道我哋系咩年代噶啦，因为叫叮当，我仔真系唔系咁叫噶啦，我仔会话佢胖虎同埋哆啦 A 梦，真系冇计啦，真系。 系啦，接受咯。 好啦，嗱，另外两个咧，其实个人物就好熟噶啦，但系唔知佢住嘅地方咧，你有冇印象？ 小丸子， 小丸子， 小丸子系好似咧。 小丸子咪一样系住叮当嗰啲咁样咯， 佢系得一层 一层嘅，哇劲喎！你又记得喎，真系 讲笑咩？我真系记得噶， 即系平房冇尖顶屋嘅， 唔系佢冇两 层 咯，佢一层嘅啫， 你一层同两层嘅分别啦，都系嗰啲我哋叫做叮当屋、 叮 当 屋 嘅物体嚟嘅，不过咧佢就一层嘅啫， 系啦。 仲有一个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我反而唔记得， 系啊，真系唔系太记得佢个住个地方。 嗱，总都系叮当嗰啲 friend 嚟嘅，不过你话一层啊，定系尖顶嗰啲咧，又好似唔 两层嘅。佢系两层， 两层但系唔系尖顶，但系 都系尖顶嘅，尖顶嘅。其实佢同叮当屋有滴滴个造型唔同，但系佢都系两层嘅咁样。好啦，佢话究竟呢三间屋，佢哋日本咧好认真咁揾咗个咧地产估价专家咧， 不要睇地区噶咁样， 冇错啦， 系啊。 嗱，讲埋个地区俾你听啦，小丸子一家六口住喺静冈市嘅清水区， 哦，清水区 建筑面积有几多咧？即系个居成个面积啦吓。1033尺， 系 啦 ，OK， 好， 唔包花园噶系嘛？佢都有个小花园噶，我见到几多。 你当佢包晒啦，你当佢包晒啦。好啦，蜡笔小新屋企，地方咧就有969尺，系位于奇玉县春日部。 哦， 佢原来个名咧叫做两层独立别墅嘅， 我净有别墅两个字，我加佢分啦，我买小新啦。 嗱， 未啊，未听 到 叮当。 奇玉县春日部喺边噶？ 奇玉县春日部嗰度咯， 乜 咩啊？ 乜日部啊？ 春日 路咧，佢喺东京近郊嘅，嗱、你要攞埋呢个地理位置嘅。 东京又可能系贵咗噶啦。 近郊嘅系啦。 咁但系阿静江啊，定 一个就静江啦，一个就系喺呢一个东京近郊嘅川水啦，最后就大雄啦。大雄住嘅地方咧，990尺， 系即系大约都系差唔多1000尺到三个差唔多。 佢住喺边度咧？东京都， 东京都 连马区。月见台，哇，好仔细，我真系睇咁多年叮当，边个 知佢 住边度？ 其实佢有写佢地址喺门牌门口噶，好似有啲麻少少嘢 肯定系野比家嗰间最贵啦，去到东京都咯。嗱，小新哥都系近郊啫嘛，永远都系噶。你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啦，你住冇咁偏离嗰个市中心嘅话，理应就平咗噶嘛。 因为静冈咧都比较远少少嘅， 系 啦。 我唔识嗰个，唔知小丸子住边啊？我觉得如果 系 住到呢个东京都嘅话咧。 应该系贵， 其实都我吹嘅啫。我觉得系近市中心啲嘅。 有冇别墅两个名啊？喂， 边个别墅啊？ 即系佢有冇写住两层别墅咁？好似 冇啊冇啊，就咁啫嘛。嗱，三个地方边个最贵？你话 我估野比家， 野比家最贵嘅， 我觉得系哆啦 A 梦嗰个最 最平咧。 最平應該 小丸子啊， 小丸子， 因為佢得一層啊嘛。 係啊係啊，同埋個靜江市啊，真係好辟咗出嚟啊嘛。 但係佢1033尺，多咗幾 少少啫， 多咗幾十尺喎。 幾十尺嘅分別。 所以咧，又係我哋以前嗰啲叫地產商咧，咪教過我哋噶嘛。 係啊， 買樓最緊要三樣嘢 咩啊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當然啦。 冇错，小丸子系最平嘅， 系清水区。 我都知唔知值几多钱啊？原来佢话咧，佢哋层楼唔值钱噶，因为全部都系旧楼咧， 系 搭地会值啲钱。佢话 咧，如果你咁样咩转让啊、清拆咧，总之你当佢股价啦。小丸子嗰间屋咧，$1,160,000就港币。 哇！你讲到小丸子咁唔值钱，咁仲一家六口入边度住，恭喜佢哋啊吓！我哋应该系恭喜佢哋，唔系睇小佢哋。 哇！$1,160,000六个人住一千尺， 你 谂 下，系啊，你想点啊？真系 唔系话买到，而家只不过即系佢价值咁多啫喎，阴公股价值百几万啫。好啦，第二位系 咪蜡笔小新？ 冇错，蜡笔小新同佢唔系争好多啫，$1,620,000 系 个股价咁样，因为佢话近翻啲啦，因为叫东京近郊啦，东京啦，咁大雄当然系最贵啦，贵成点咧？ 贵到啊！如果咁500万啦，东 京都唔使我估， 481万， 系啊， 都系481万，系啦。咁啊，佢 哇贵咁多啊！ 系啊，因为佢话原来咧三个地方咧，大家都算系住紧豪宅噶啦。 哦， 佢话因为咧 豪宅都系百几万啊，真系真系搬嚟香港又唔系要。 佢话佢哋栋楼太旧啊，三层三间屋咧都超过20年楼龄咧，原来佢话唔值钱噶啦，系得翻笪地。好啲嘅咋？ 其實如果有得同佢哋三個任何一家人住嘅話咧，我都心滿意足啊！ 係啊，我想咧可唔可以做香港嗰啲動漫嗰啲股價咧？即係龍虎門嗰啲值幾多錢？ 每年9月3日，特區政府都會舉行官方儀式紀念抗戰勝利，但今年並冇預先通知傳媒。民政事務局回覆查詢時表示，因應近日社會情況同基於安全考慮，今次活動並冇安排傳媒採訪。天气方面，同熱帶低氣壓兼餘相關的雨帶正影響南海北部，同時大陸反氣旋為華南內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上晝10時，熱帶低氣壓兼餘集結在沿港以西大約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越南中部沿岸一帶徘徊。同時強烈熱帶風暴玲玲集結在高雄的東南大約46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621点，系跌6点，成交金额27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升2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331.6升4毫，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小米集团8.81升4.6，中国平安90.6升4毫，友邦保险75元跌0.5毫，信宇光学科技112.8升3.6，石药集团16.22升2.2，建设银行5.78跌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9.441，瑞士法郎7.903，澳元5.252，加元5.879，新西兰元4.923，欧元8.5768。每百日元对港元7.3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4点，升14点。港金现价报14,260元，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2.54美元，卖出1,5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大老山隧道公路嘅支路啊，落翻去九龙湾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公路啦，落翻去九龙湾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由于有道路紧急维修工程啦，尖沙咀嘅加连威老道近住加拿分道咧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长过7米嘅车啦，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右转去加连威老道啊，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啦，又转去加连威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道下行咧，去观塘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龙尾就喺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社區政策多面體。 今天我們請到拓展公共空間的顧問陳建文 Kelly。 屯門公園為何好像似乎有很多表演者好像不受歡迎去使用一個公共空間？大前提是要尊重所有在公共空間入面的其他使用者。我們經常都說有人的地方就是有公共空間的，人才是整個公共空間的靈魂。 上網重溫節目 cibs.rthk.hk。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同大家讲声先啊，因为可能我哋有少少呢啲室内嘅工程进行紧咧， 装修维修。 如果你一间听到有少少杂音啊、异声啊，咁啊呢啲系好正常噶，诶、哎，代表我哋现场环境亲历其境一样啊吓。 系啊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哋三个咧都戴咗个口罩。如果个声咧唔系最靓嘅话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同埋我哋三个口罩颜色冇令人不安嘅，系 哦，系系系啦系啦 系咯。 唔知我哋去咗 冇做手术咯，系咯咁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就。有76%啊！而家继续听住十一点开始《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系啊！嗱，头先我哋咧未有讲过嘅咧，即系今日咧就系好大胆嘅新闻啦，就系话咧有个录音就走咗出嚟啦，就同我哋嘅特首有关系嘅，系咪？即刻令我谂翻起咧，嗱呢单新闻咧虽然就唔系呢一两日发生噶啦，但系呢两日咧都继续有跟进，我觉得同咧今日嗱，如果你话声带录咗传咗出嚟。你應該已經驚㗎啦，係咪？ 嗯。 如果我哋首先要有個角色嘅扮演， 好、okay, okay ， 我哋成為咗天后級嘅人馬。 哦。 你住完咗嗰間酒店之後，嗰、哦、間酒店房被拍賣，而且嗰、那個、哦出咗海報添㗎喎。 哦，係啊。 嗰、那個海報咧就係、是用講到明啊，呢間客房係有女神瞓過嘅。 哎呀。 牀上用品、浴室毛巾，你哋可以隨便帶走。 哦。 而嗰句口號仲話係。余温尚存，余香尚在。 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 咪住先 ，系咩先？系 咪住先， 系。 喂，我租。我当我 系系啊，我哋要角色扮演嘛，你系天后级人物，可以讲埋嘅。 系 当事人系莫文蔚。 哦，好啦，我住完。咁其实应该嗰间房要整理翻好，跟住再租。租俾下一家噶嘛？ 理应系咁。 佢而家去卖嗰间 ，sorry， 佢个卖点改变咗，佢就话俾你知，女神住完，佢有影到相噶，即系嗰个床铺咧系见到系明显有人瞓过啦，所以咧佢就讲紧就系话，佢个余温尚存喺呢间房，余香尚在啊。佢系瞓过呢一张床，用过呢一个厕所，系啦，嗰啲毛巾啊，各样嘢咧，全部摆晒响度嘅咁样，呢个就成为卖点啦。 唔可以。点可能我将我用完嘅嘢拎出去卖呢？你当我唔得、啊，我觉得好私隐。我将我个即 系唔止系卖，系拍卖。 仲要拍埋添啊！ 即系你抹过嗰条毛巾啦， 我知 你用过嘅朗口杯啦，你坐过嘅厕所板啦，会唔会去到咁细致？ 其实以前咧都 踩过嘅地毡， 喂，就系话俾你知啊！ 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咧都有嘅，系讲紧外国嗰啲明星咧，佢即系譬如话佢饮完嗰杯香槟杯咧，佢唔抹啦，即系佢唔拎去洗之余， 仲有个唇印咁样咧，就即系话佢有用过嘅咁样。 系啦系啦，譬如嗰、那个 Rich Gear 唔系 Rich Gear 系咪啊？理查基尔又好小劲，我 而家都好劲，系啦， 即系好好万人迷噶嘛，又系。咁佢话佢都试过，佢话佢用过嘅嘢咧，即系讲紧啲餐具咧，因为佢要用餐啊嘛。 嗯， 跟住就话佢嗰啲唔抹唔洗，跟住咧就拎佢拍卖咯。我哋话斋 系啊， 点可能噶啫？你 就 系 有可能， 咁呢个系价值嘅体现嚟噶嘛？ 喂啊，咁但系 你试下我用完个杯啊，冇人理你啦，系咪先？ 跟住就话洗干净未啊？ 系洗干净未啊？嘛，呢个可以系价值嘅体现嚟。 但系呢个 DNA 你唔系属于我噶嘛？ 好私隐啊， 系 咪 啊？ 佢仲讲到明，喂，你谂下嗰八只字，余温尚存，余香尚在。 喂，你好有幻想添。 嗱，讲紧系边一度咧？就系话咧，呢个湖北省嘅私事啊，一间酒店，佢咧就话咧，因为其实之前我都有见过咧，阿 Karen 佢自己咧喺佢个 IG 啊，社交平台啊，都有摆到相嘅，因为佢系第一位啊，天后级嘅人马咧，就去到嗰度开演唱会，咁啊莫文蔚咧就做紧呢个巡回演唱会啊嘛，佢去到呢一度咧，佢自己都去咗好多唔同呢一个地方里面，呢个城市里面一啲好出名嘅明星啊，影咗相啊，佢自己都 做咗代言咁样， 因为都代言嘅，即系佢自己都到此一游，好开心咁样啦。开完咗演唱会之后咧，点知佢住过嗰间花园套房咧，就俾呢间酒店咧用呢个拍卖价$8,800人民币起拍咁样咧，就镜头啊就话你可以住到呢一位女明星住过嘅房，而佢用过佢瞓过嘅床上用品， 揽过佢揽过嘅枕头， 继续摆喺度，仲话嗰啲咩浴室毛巾啊嗰啲咧，你可以带走添啊！只要你拍卖你俾得起钱嘅话咧，你就可以带走啦咁样。 $8,800起系讲紧。间房里面所有嘢，即系呢间房嘅租主， 系啊，而且佢仲系可以咧做咗啲咩咧？佢做埋海报啊，即系佢呢个真心系一个宣传嚟噶，呢个私隐系完全等同于零噶咁样，因为咧佢咧就即系 真系佢将佢。将佢用过所有嘢喺度现场影啫嘛， 系 啦，冇乜嘢。 而嗰个即系日本嗰啲卖二手底裤咁 样。其实真系有嗰种感觉噶。佢首先咧嗰张海报咧就用咩嚟做佢嘅卖点？当然有莫文蔚三个字啦。同时间咧，嗰张相平时如果呢个酒店你要 sell 间酒店，梗系有几整齐啊，有几靓 啊， 嗰样嘢。 舒适啊，几个咩？ 佢张海报就唔系啦， 凌乱尾。 凌乱就系话俾你知，真系有瞓过噶。佢喺呢一间房度瞓过噶，就系呢间房咧未收拾嘅情景咧就成为。咗呢一张嘅海报，跟住当然俾全场所有嘅人都会话有冇搞错啊咁样啦。酒店咧已经即刻走咗出嚟道歉噶啦，就话咧今次咧系用咗呢个名人效应啦去营销，伤害咗社会大众嘅感情。 我忍唔住想讲句，真系有啲白白地嘅佢哋真系， 我真 系 有 温存温存。 你用得一次，下个明星仲会唔会嚟啊？有 噶啦， 會有明星嚟啦。 唔係，可能佢就諗住搏一搏，平時都唔係好多一線嘅明星去嗰度開演唱會咧。 唔係啊，同埋你咁樣真係賭自己米啊！你任何一個有頭有面嘅人咧，唔使去到明星級啊，你稍微有少身份嘅，你都驚咗呢間酒店啦。 唔係我點知你下次會唔會又影我？ 隨時攞你啲嘢出嚟喎。 嗱，喺佢道歉之前咧，真係有市民咧打電話去查詢嘅，就問係咪真係有呢件事啊？跟住佢哋仲要答，佢哋真係好想做得成啲生意。佢就話啦：係啊，真係有呢個活動嘅，不過暫時未開始啊，可能过几日嘅，嗱，我哋有呢一段嘅时间 VIP 啦，咁样 唔系又唔系要登记做 VIP， 佢哋有报名时间嘅，喺within 有24小时里面咧，你哋咧就可以报名啊，就有机会咧带走啊 Karen 瞓过嗰啲床上面用过嘅嘢啊，浴室嘅毛巾啊，你都可以攞走啊，咁样，跟住咧咁后屘啦，咁当然啦，就成件事就真系 有冇人问莫文蔚嘅反应啊？ 有 Karen 系有答到的。 如果我系莫文蔚嗰边咧，唯有即刻。出个紧急声明，当晚莫文蔚系喺外边工作至通宵达旦，并冇翻过酒店休息。 因为之前咧 ，Karen 咧就喺香港咧出席咗佢妈妈80岁嘅寿宴，好多 artist 唔同嘅朋友啊，咁就会出现啦。记者都有问到 Karen 咧，即系对于呢件事佢嘅睇法嘅。咁 Karen 有答到嘅就话：，唉，今日啊，我妈妈生日啊，开心嘢嗰啲，我唔答啦。咁样， 你会唔会买条毛巾送俾你妈妈？ 或者自己投翻自己瞓过嗰间房啊？咁啊， 系啊，但系佢个公司。 司咧係有就住呢件事件咧有出嚟回應到嘅，即係都會話咧，首先第一樣嘢一定要澄清就係、是。呢、这、一個酒店做嘅嘢同佢哋演唱會咧係冇關係嘅，佢哋係冇合作關係嘅， 根本就喺度抽水啫嘛。 賣毛巾啊，大佬嚇死你啦！ 亦都有講到啦，即係呢個酒店啊，根本就罔顧咗佢哋自身嘅品牌形象啦，而佢哋嘅做法咧亦都損害咗 Karen 嘅形象嘅咁樣咯。 真係啊，呢、这個係完全啊，你冇有冇問到當事人係咪先？跟住 佢即係呢啲叫做賭自己買，真係賭自己買，殺雞取卵，哎啱啦，殺雞取卵，仲要佢取得啲咩蛋啫？佢取得都系一次啫嘛， 系啊， 俾人知道原来你嗰度有莫文蔚嚟瞓过，咁咪冇咯。其实 系啊，跟住 有啲人就唔嚟啦。 你而家够唔够胆瞓嗰间酒店啊？ 咪咯， 系啦，真系。 即系讲紧唔系净系个声音流出，你直情系你瞓过嘅地方，你用嘅毛巾会攞去拍卖。 佢呢个严重公关灾难。 系啊，不过呢个真系好体现到咧，大陆有阵时佢哋咧即系急于求成啊。 系， 即系佢哋嗰阵时有个比喻咧，譬如话。当佢哋为咗想发展经济嘅时候咧，佢哋嗰啲咩树林啊，嗰啲嘅叫大自然嗰啲资源咧，过度砍伐，咁啊成日都会有啲新闻流出嚟噶嘛。喂，系咁斩晒啲树，佢都在所不惜噶，因为佢要起楼啊，咩都 系啊，佢要发展。 佢而家用翻同一个逻辑咧，就摆咗落去人上面，即系人都系资源嚟噶嘛。 系 莫文蔚就等于嗰棵树林，佢见到。过度斩伐，斩咗先啦，唔好理咁多啦，攞到几多钱就几多钱。 唔系，系以阿 佢真系咩都斩晒。 阿莫文蔚嘅知名度乜嘢，佢唔好理佢三七廿一啦，系嘛？ 但系其实就傻咗咯。嗱，你谂下棵树斩完之后咧，你嗰下梗系有碌木俾你可以烧柴啦。但跟住碌木唔冇咗噶咯。 系啊，完 变灰噶啦就变。 你赚咗几多钱啫？跟住唔会有莫文蔚啦，唔会有陈文蔚啦，李文蔚啦，个都唔嚟啦，我见到我走啦。 即系斩晒，佢仲要新开喎，先你话。 佢如果要 话佢新开。 新開發景區咯，可能唔知咩。但係如果咧，你話佢想真係食呢條橋嘅話咧，嗱，我哋呢啲做人做到底， 要點做 咧？可以俾個好橋佢。 好，即管試下我哋啊。 都係揾女神， 係 日本嗰批， 係 喂嗰批本身就想做呢啲嘢嘅。 哦， 即係你知邊批啦？嗰啲 AV 女神啊嘛。喂，佢又唔介意嘅，只要你同佢傾得好嘅，喂都係互惠互利啫嘛。 唔係，咁可能就有啲人，譬如嚇。有啲 嗰啲仲劲啊！你谂下 A V 女神、啊， 除非佢嗰个酒店系专欢迎男士咯， 但系嗰个都唔使用酒店去做啦，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拍卖网去拍卖噶啦。 唔系啊， 你又可以，你又可以嚟到呢度咧，好似当旅游宣传大使咁样咧。系啊，又有湖北嘅，又有中国的地方，他叫我来睡一觉，那我好高兴哦。咁样嗱，佢又开心，跟住入香港系咪大陆里边嗰啲嘅影迷咧？ 有埋点啦？ 系啦，唔系影埋球迷，嗰啲球迷又开心。哇！你话几咁高兴咧？咁呢条桥又唔会有人投诉你噶，嗰啲因为嗰啲系同你长期合作噶嘛。 但有唔同噶嘛？其实如果咧佢去到一啲一线 artist 开演唱会咧，都住佢哋酒店嘅话咧，我估呢间酒店咧喺当地应该都系好出名下噶啦。佢理应就唔系用呢一类型去招来一啲生意噶。 但系咁耐以嚟， 下次咯。 唔系，但系咁耐以嚟都系 佢想冇下次咯， 系 咯。 但系咁耐以嚟都系第一次听到呢啲新闻嘅啫。 系 啊。即系讲紧嗱，呢啲之前系外国啦，但系而家系大陆开始吓第一宗呢个新闻。 佢可能佢又蠢嘅， 佢应该 攞嚟做宣传。 其实佢应该用呢啲。 第二间都会系咁嘅咧。 冇啦，唔敢啦。嗱，佢应该用头先我哋讲话录音嗰条桥系最好嘅。即系最好你卖广告咧，就系以唔经唔觉卖广告。 嗯。 可能流出一段莫文蔚嘅录音，就系咁样讲嘅，仲要特登用普通话讲嘅。哎呀，你个酒店真好。做得很舒服啊，咁、啊、跟住流出你个录音，跟住大家知道，哇！原来连莫文蔚都住呢间酒店嘅，跟住啲人就蜂拥 咁就惨啦！所有嘅明星就即系成日都要帮人哋免费宣传啊，唉， 系咯， 可以住边啊？私隐啊何在啊？真系 太过分啦！呢间酒店仲有冇卖剩两条毛巾啊？ 我谂佢呢个咧拍卖嘅活动系唔能够成功举行噶。 下次可唔可以同我揾下舒淇啊、王菲有冇住边间酒店？ 系啊， 我想要佢推门嗰个门柄啫。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 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心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 原唱周华健，而家呢个系莫文蔚《浓味》啊，唔系《浓情化不开》。 喂，花儿，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嗰阵时咧，许冠杰嗰只最佳拍档咧，你有冇印象？佢有一句歌词咧。 是不是这首啊？ 是啦是啦，有一句歌词呢是跟这个呢戒指有关的。 哦， 有没有印象？ 唔记得，我那阵时真的很小个。 我都很小个。 是你记性好啫，是啦是啦。 他那句就说什么，认真攞命，认真攞命，问我点解冇放大镜，因为他送了一只戒指给他，是然后他说嫌细夹咗他订。咁嗰陣時咧已經係八十年代啦， 係係 係，即係七八十年代咧，嗰陣時嗰句歌詞咧，可能已經説明咗好多嘢，就係、是、可能嗰陣時啲男人送戒指俾女朋友咧。已经系预咗有呢个问题。 喂，呢个代表好多嘢噶，女士会觉得呢个你对我有几尊重。 问我点解冇放大镜？话 你 又几粒石 太细，你想同我求婚嘅话，即系你唔爱我啦。你对我嘅爱就系得个钉屎咁大粒啊，系咪咁样？真系一个问题嚟噶。 系啊，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咧，早两日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咧英国嘅新闻咧， 系 就话有一个女仔，佢就好苦恼咁样，佢就话：你哋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如果我嫌弃嘅话咧，我系咪太市侩啊？咁样， 我有睇到嗰个报道 嗰度，你有冇睇埋嗰张相咧？ 我有睇到张相， 细过你只眼真系， 唔系细过我只眼粒钻石，细过只眼系好合理嘅，系咪？ 细过你眯埋眼， 嗱，我哋可以形容一下嗰只戒指系点嘅。首先，平时一只戒指未有一定嘅粗度嘅，系咪？ 先讲紧嗰个叫做 唔讲粒石， 嗰个环啫， 系啦，净系讲只戒指个圈。 佢嗰個幼嗰個程度咧，又俾我一個感覺係，如果你揸實拳頭嘅話，用力一撐，跟住係會爆開嘅，幼到咁緊要，猶如一條鐵線。 佢嗰條鐵線，如果再打個比喻咧，好似人哋食香口膠咧，跟住咪可以掠出嚟，咪自己拉成一條好長嗰啲嘢嘅。 啊， 佢好似一條好長嘅香口膠。 冇，我就覺得好幼嘅鐵線咯。 然後將佢包住咗喺自己隻手度，係啦， 係啦。 咁啊，鐵線上面 仲有一粒石嘅都有。 嚴格嚟講，嗰粒係沙嚟嘅，沙石，沙石，冇錯。佢個英國呢個女仔，佢就喺個 Twitter 嗰度，佢就話：我咧就同佢拍咗拖八年， 嗯、 我哋都傾結婚咧，傾咗三年噶啦。佢話佢特登儲錢買咗呢隻戒指俾我。我而家好想問下大家，如果我嫌佢細嘅，我系咪太市侩啊？我开头几惊啊，无端端同人哋讲话我嫌我男朋友细喎。 嗰只戒指呢个嫌过其他嘢，我话俾你知。 唔系，边样严重啲啊？ 两样都严重，两样都分手啊！我话俾你知嘅，系啊，冇嘢值得留啊，冇嘢留恋啊，唔好留恋啊。 老老实实，如果系另一样细咧， 咩啊？ 原谅程度大好多。 佢冇得揀㗎嘛， 冇得揀㗎嘛，天生嗰個兄弟嚟㗎嘛， 有兩分調翻轉頭， 大佬同細佬冇得揀㗎嘛， 調翻轉頭去講嘅話咧，其實嗰隻戒指除咗你話嗰粒石好細啦，嗰、那個戒指個個圈啊各樣嘢好細之外啦嚇，但係其實我覺得係靚嘅。只不過如果你攞佢嚟當一個、 這個、 當一個禮物嚟送嘅話，一個裝飾嘅飾物嘅話咧，我覺得嗰隻戒指係冇問題，因為我真心覺得咧，如果我話俾你知係啊粒石係細嘅，隻戒指嗰、那個嗰、那個鐵線又都有嘅話咧，唔係女仔，但係你當係 fashion 做鏈嘴靚啲咯。 如果我話佢係 channel 嘅， 佢 channel 做鏈嘴靚啲啊。 你可能個心態會覺得唔同嘅喎，係名牌嘅喎，女仔未必會係咁諗嘅喎。喂，都係 channel 嚟嘅喎，嚇係咪？ 如果你俾我咁樣送咧，嗱、我唔知佢幾多錢啦、 啊。 相同價值，我寧願咧唔買個粒石，真係噶。你唔買個粒石咧，肯定慳好多噶嘛。跟住咧，你寧願買譬如銀戒指粗啲嘅、靚啲嘅。你雙粒水晶都靚啲啊！ 普通禮物係冇問題噶，但如果你攞嚟求婚嘅話咧，嗰隻戒指嗰粒石係咁細，我會話應該其實唔多人夠膽咁做，證明呢個男士前瞻啊，好有勇氣。 同埋我中意呢個女仔， 嗯， 咁嘅情況底下，佢仲會留有一線。我嫌棄佢咧，我會唔會太 八年 啦、 啊，大佬拍咗多八年啦、啊，邊度揾翻個八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路透社取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同商界人士闭门会面嘅录音，提及佢如果有选择，第一件事会做就系辞职。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有人认为有关录音系由佢本人或政府人士流出，林郑月娥予以强烈否认。亦對有人泄露私人場合的對話內容表示非常失望，認為是不能接受。對於有人指他和政府在對話外泄事件有角色，林鄭月娥說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他強調從來沒有向中央提出請辭，亦沒有想過辭職，因為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帶領團隊幫香港走出困局。他認為留下是他唯一選擇。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止暴制乱工作其中一点是最坚持的是一国两制，特区政府不会偏离这个原则处理问题，中央亦很坚守一国两制原则，至今仍然相信特区政府有能力处理困难，因此不存在失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担心。被问到政府是否研究引用紧急法，林郑月娥说要做到止暴制乱，政府有责任检视现行法例有没有适当条文可以有效处理目前的情况，检视是一直继续进行，暂时未有任何事可以向公众交代。他强调特区政府对于暴力行为的立场是一视同仁，无论违法或使用暴力人士的背景和政治立场都不会偏私。他又重申对话空间要大家创造，他和他的团队亦很努力创造空间。昨日有人发起港铁不合作运动，警方昨日在港铁丽景站拘捕三名男子，他们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昨日上午大约9:00接获报案，指有人在荔枝角站阻碍列车服务，警员其后在丽景站截查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一名19岁本地男子的背囊检获一支怀疑鸦叉、一支怀疑镭射笔和怀疑钢珠，他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 另外两名分别19岁和22岁的本地男子就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今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环大会堂纪念花园朝早举行仪式，仪式包括升旗、鸣枪21响、默哀、献花圈、鞠躬礼等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名司局长、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纪律部队代表、前东江中队成员、退役老兵、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谢峰、前特首曾荫权等人都有出席。自从2014年以来，每年9月3日特区政府都会举行官方仪式纪念抗战胜利，但今年并没有预先通知传媒。民政事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因应近日社会情况和基于安全考虑，今次活动并没有安排传媒采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591点，跌35点，成交金额31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升34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2冇起跌，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小米集团8.75升4毫，中国平安90.4升2毫，建设银行5.77跌4仙。友邦保險75.3升0.5，信宇光學科技112.7升3.5，石藥集團16.2升2毫。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844，日元106.3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69，加元1.335，新西蘭元0.628，人民幣7.181，英鎊對美元1.204，歐元對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5点，升15点。港金现价报14,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15美元，卖出1,5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紧急维修啦，尖沙咀嘅加连威老道近住加拿分道慢线封闭啦，咁而家长过7米嘅车啊，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右转去加连威老道噶，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啦右转去加连威老道，咁只能够直去金巴利道，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开学有份礼物我想送给每个家庭啊，就是便利贴。因为呢，当你有啲乜嘢要同屋企人讲，就可以写上去贴喺佢见到嘅地方，一见到就即刻会諗起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个家庭。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 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我哋都要讲翻声咧，唔好意思，因为咧真系突然间就呢度啲空气环境有少少变化啦，咁所以咧阿桂花田咧真系有啲唔舒服， 系，所以佢就休息一阵间， 休息一阵， 睇一阵间可唔可以咧继续同我哋做节目？佢头先做咗节目做到呕啊， 系啊， 系啊，由于时间嘅关系，大家可以估下嘅，究竟系曾志豪令到桂花田呕啊，定系黄耀祖令到桂花田呕嘅？ 哦，我本来仲谂住话你从如果想从好嘅方向谂咧， 系， 头先阿田个样系似有起脈嗰种咯， 系啊。面青青， 面青青，跟住突然间呕啊！真系，咪真系希望佢顶一顶先啦，佢真系要唞一唞。 休息一阵间先，唔好意思啊！所以而家我哋有男子组嘅组合啊，喺风骚快活人度出现啊！ 因为真系空气突然变差，我哋都希望有关当局快啲处理，因为有啲同事真系唔系几舒服。 处理当中噶啦，系啊，大家都唔使担心我哋啊，好小事，好小事啊！ 好，再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卅度气温，相对湿度74%啊，咁啊11:39，听紧节目咧，暂时系黄耀祖加曾志豪嘅风骚快活人先。 系啦，究竟一阵间我哋顶唔顶得住咧？ 喂，你要呕就我呕先咯， 你唔好呕住啊！我唔识过嚟用 panel 啊， 同埋我未试过戴两个口罩啊，知唔知？即 系 夸张到你仲要多个啊！ 我唔使 OK， 好乱啊！我觉得而家个口啦， 咁系啊，我个底子比较好啊，唔使担心，唔使担心啊！ 顶住先啦， 嗱，平时咧我哋咧即系希望大家冇呢个经验，但我估大家都曾经试过有噶啦，就如果你真系有必要嘅时候，需要打呢个999嘅呢个报警热线，你自己有冇试过？ 有以前有幸仲打得通咯，而家唔知啦。 系啦，香港曾经都发生过一啲事故啦。但点咧？即系我哋讲紧而家呢单系喺美国发生嘅事件嚟嘅，就喺美国嘅亚肯色州啦。有一位嘅女士，佢遇到一个情况，就系佢要打 911， 打911就去报警噶啦。不过 Somebody call 911，真系有只歌系咁唱嘅。 但系你唱完你又唔你啱唔啱对边一个唱啊 ？Sean Kingston，OK， okay, okay, 就 系 叫 911 啊， 唔知即系唔知你唱乜啦。但呢一位女士，佢都系喺美国嗰度报警，但佢得到嘅答案啊，嗰样嘢咧系唔太开心嘅。最终呢一位报警嘅朋友系过咗身嘅。 哦，咁大件事， 真系都大件事噶。因为今次咧就个对话咧，佢点样同呢一个打到去呢个报警热线嗰阵时，嗰、那个接线生嘅对话咧就传咗出嚟。而本身咧佢就 系 咧呢一位嘅女士，佢就47岁嘅，佢咧就打电话求救啊，因为咧就有呢个洪水啊。佢被困喺 水， 系啦，喺呢个水 okay, okay. 水之中，佢就被围困啊！咁佢就即刻打电话咧，就谂住去报警嗰度求助咁样啦。但系呢一位咧，即系报道就咁样讲啦。嗰位接线生咧，佢就唔系太有耐性，亦都唔系太有礼貌，甚至咧被形容系冷酷同埋漠不关心嘅，亦都冇尽力啊去帮手搜寻同埋去拯救呢一位嘅死者啦。最终咧呢一位嘅当事人就过咗身嘅。佢哋个对话内容咧包括有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嗰位女士就俾啲水浸住啦，佢就好紧张咯咁样。呢位接线生曾经系讲过咧，就话你唔使咁紧张噶。你唔会死嘅，我都唔知道你喺度紧张紧啲乜嘢。你咁样咧就只会缺氧嘅咧，你自己冷静落嚟啦咁样。嗱呢一句嗱，真系睇下你考演技啊吓，睇下你点演绎嘅啫。其实佢可以系安慰佢，叫佢唔好咁紧张，因为其实佢讲紧嘅内容冇错噶。因为太紧张嘅话，可能会令到你缺氧咁样。跟住咧，嗰位嘅女士咧，佢好紧张，话我唔得，我紧张到我呕啦。咁我而家应该点算啊？因为佢哋嗰个对话嘅内容咧，系总共咧有成58分钟嘅，因为一直咧就系话我俾水浸住啦，但系依然系冇救援嘅朋友咧，就系去到救佢咁样。 哇，耐过39分钟， 系耐过噶，大家都识计数啦，系咪？跟住咧就话咧就 系 话佢想呕啦，咁点咧？嗰位嘅接线生咧都只系话，咁你都系水里面啦，咁你咪呕咯，都冇所谓噶咁样，系咁样答佢嘅。 系啦， 又唔可以话佢错嗬。 嗱，你又真系唔可以话佢错。 我作为接线生，我又唔可以掟个救生圈俾你嘅。 啊，系啦， 我唯有讲烂脚咯，你咪呕咯，都喺水度啦咁样。 如果你当嗰个系一个烂脚嘅话，咁咪系咯，系咪？咁另外咧，亦都仲有其他唔同嘅例子嘅，就话我嗰、那个当事人去报警就话我好惊啊，我觉得我会死噶啦咁样。嗱，如果你真系一个专业嘅朋友，你听到人哋话紧张到嗰个情况，因为其实都系。根據翻嗰位報案嘅朋友講，佢個情況有幾危急嘅啫嘛，係咪？佢講到我會死啦咁樣，而呢位嘅接線生就講咗一句：你唔會死噶，你仲中氣十足，點會死啊？ 哇！ 嗱，又真係睇下點演繹。如果係好温柔，你唔會死噶，嗱，你仲中氣十足啊，點會死啊？咁樣係咪？係咪會覺得好聽咗啊？ 哦，直情係一種正面嘅安慰咯。佢簡直係一個最高級嘅臨床心理學家。你冇事噶，你死我都未，我死你都未死啦。 係啦，係啦，係啦。 你咁中氣十足，係咪先冇嘢噶？ 嗱，呢啲就佢哋部分對話嘅內容啦。 但我想問佢58分鐘傾咗咁耐偈，佢有冇幫佢安排救援？ 嗱，有安排救援嘅，不過咧就因為咧嗰個救援又未揾到。佢確實嗰個地方係喺邊度啊？嗰樣嘢變咗58分鐘之後咧，消防員就揾到呢一位報警嘅朋友，但 係 佢已經過咗身啦。即係你聽到嘅話都會覺得好慘嘅。而仲有其他嘅人咧，都會有其他嘅問號啊！就對於呢個接線生咧，點解當時個情況嗱就咁聽嗱，起碼最終真係浸死咗嘅。咁、證明個情況都危急啊，係咪？但佢當中咧仲係有分心咧去接聽其他嘅電話嘅。嗱，呢個我又唔知佢哋嗰個守則係點樣啊？係咪即係平時一個人係要料理好多電話？如果有一個人你嗰條線未收嘅話，係咪可以聽其他嘅電話嘅咧？嗱，唔知道，但係嗰邊佢就話咧有聽緊，因為有個錄音走翻出嚟啊嘛，就話佢都要聽其他嘅電話，好似就咪好專心去救呢一個人咁樣。咁最終咧啊～件事咁样就出咗嚟啦，而呢位嘅接线生咧，曾经喺今年嘅二月咧，系被选为全年最佳员工嘅。 唔系啦，老实讲就咁听咧，其实我净系想知道最关键就系佢究竟咧几快地安排呢个电话咧， 系 俾一啲适当嘅救援部门去接洽嘅啫。嗱，因为讲真，佢唔可以出去救人噶嘛。如果你话咧，佢收到佢嘅电话咧。一路傾嘅過程，其實一路已經轉嫁咗俾有關部門嘅啦。即係話嗰五十八分鐘咧，其實佢冇阻礙到任何救援隊伍嘅搜尋嘅話咧。 其實咧，佢當中 其實佢又真係冇錯喎，因為佢都做唔到嘢，佢亦都冇抌波鐘嘅話咧。 係， 你反而應該讚佢就話佢不停喺度安慰緊嗰個傷者添。 會啊，因為咧話 佢先添。 其實個當事人咧，即係報警嗰位嘅朋友啦，因為可能佢太慌張嘅話咧，會喺呢個對話嘅期間咧，其實係唔能夠好清楚咁形容究竟自己喺邊，淨係可能好多。时候咧，佢都系将一个佢自己心情啊，即系话啊啲洪水涨得好快啊，我好惊啊，几时有人嚟救我啊？即系未必将嗰个location 讲到最清楚嘅话咧，咁所以咧就亦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救援咁样咯。 系啊，因为我谂已经讲紧咧，就 系 最近因为佢有个五级台风多利安咧，就吹袭紧美国啊，咁啊喺佛罗里达州嗰边都造成好大嘅伤亡咁样咧。 系， 但系就咁听。真係唔知啦！你話嗰啲對話咧荒唔荒謬咧？你固然可以荒謬啦，因為佢好危險嘅時候，你仲講啲好似咁咁輕鬆 嘅説話，係咪？ 咁但係佢最大嘅罪名應該就唔係因為俾人潤死咗噶嘛？佢最大嘅即係罪名，如果係嘅話，會唔會係佢延誤咗個轉播啊？究竟係咪咧？嗱，真係唔知。 即係我覺得， 如果佢係延誤咗咧，咁啊真係。真系打疼啦！ 呢个我觉得系对比大家，即系呢单新闻一定要讲咧，就系可能大家咧未必有好多嘅机会啊，即系如果有啲紧急嘅状况，自己心情又紧张咯，就算你系一个。几恶劣嘅状况都好啦，一定要将你个心情变得冷静啊！将嗰个事咧，譬如你个时间啦、地点啦、人物系乜嘢啦，嗰个状况是如何啦，你要同报案嗰位嘅朋友，即系你要同接线生，你要交代得清楚嘅话，其实嗰个咧就系解决件事最好嘅方法咯。 同头先我哋讲买楼咧嗰个要诀一样噶， 咩啊？ 三大要诀 ，location 啊，系咪 ？location 同埋 location 啊，不至少嗰个接线生就冇话。惊你就唔好出街咯，咁又唔 系， 因为佢已经喺个屋企度受紧惊恐啦嘛，阴公。 本应打999可以求助，无奈你不是在迟到伤害我，我到底惊慌什么？为了分居，只好请你来坐。 谁料你竟挟持他当陪坐，如将一巴掌刮我。知了电脑杂志就算合照护照上有一个电脑欠你这么多，叫他帮手也太绝吧，让我欣赏他怎羞辱我。就当不属我，麻木去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我坚拒为情的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这他好特别需要炫耀，无奈我的劫后余生都配掉，宁愿以后不见了。给你大我欲我女我爱我话我问我一切事情已了结清楚，我只想祷告看命运还能想得出怎亏待我。就当不属我，麻木去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我坚拒为情的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 二台通识六十秒， 陈太，后日得唔得闲一齐饮下午茶啊？ 后日啊，未知得唔得喎。 你冇事啊嘛？把声咁愁嘅，个仔开咗学，你应该轻松啲噶。 阿仔翻学好似翻得唔系咁开心啊，有次仲话咧佢唔想翻学，搞到我啊有啲担心啊。 唔使担心住，新学年新环境，同学都系新嘅。梗系要啲时间适应啦，我哋大人翻新工啊，都要适应啦。 系嘅， 我谂你可以咧鼓励下佢，抒发下自己，然后咧就细心听下佢点谂，尝试去理解佢嘅感受。 我有啊，我成日都同佢讲，唔好谂嘢谂得咁偏激，叫佢听我讲咯。 哎呀，陈太，父母同仔女咧会有啲唔同嘅观点同立场，要理解同尊重对方嘅谂法，同埋避免用批判嘅语气同埋命令式嘅说话噃。 系啊，咁我应该点样同我个仔讲嘢先啱啊？ 都系出嚟同我饮下午茶，慢慢倾啦。 又好， 声音演绎蔡敬文阿土， 二台通识六十秒。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又翻嚟风吹浮云啦，天气点啊 ？OK， 系啊。 系咯， 呕完啦，系嘛？ 你有喜物啊，同我哋讲喎。 系 啊，系咯，买定啲鲜姜俾你啊，鲜姜皮蛋。 都有少 嗰啲 feel。唔系咯，突然间咁啊， 好耐冇呕过，同埋佢冇谂过可以咁样，原来都可以令到身体唔舒服。 同埋佢好快现形噶，佢一呕嗰啲样咧，你知唔知？你块面即青之余咧，两只眼咧掉咗落嚟啊，真系好似俾人哋连珠十八家咁样咧，啊十八铺啊。 佢只眼嗰啲跌落嚟会明嘅，平时咧佢用佢嘅 即系松弛咗。 系啊，即系一日不如一日噶啦嘛，呕完之后咧，所有嘢都抌晒。 唔係我哋祝福你啊！ 係啊， 所以冇得呃 嘅。係啊，所以空氣問題真係， 處理緊嘅啦，唔使擔心啊！ 處理緊 啦， 希望可以繼續努力嚇。頭先咧，即係睇咗段新聞，又都想講，所以翻落嚟， 好啊， 整埋嗰幾分鐘係啦，因為都覺得唔講唔得嘅。 好啊， 雖然咧呢個新聞，原來我上網睇翻咧，都係講緊咧兩三年前都有講嘅。到但係今日咧，我見到有某大報紙咧，就喺又講翻。校规 系 啦，校规咧就讲紧咧，即系间间学校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个校规都好严谨噶嘛，咁尤其是日本，咁日本你都知道佢哋啲校服啊、书包等等咧，全部都一致噶嘛， 系啊， 希望大家 觉得 希望大家就唔可以有学校同哇，我中意你间学校个校服啊，你间学校个校服系点啊？ 同埋就算每一个同学仔佢翻学嘅时候都冇得标旗立义咯，嗰阵时我好中意有少少嘢唔同。 咩啊？佢哋都有噶。你睇佢啲火山高校，哇！佢縮到個飛機頭咧， 係啊！即係理應係唔可以噶嘛，佢就要求嗰個一致性啊嘛。 係啦， 我哋平時就嘗試永遠都係校規嗰啲，我哋攞嚟挑戰噶。 我想話咧，即係咧，就算佢啊離開佢哋嘅學校，或者即係因為上次我咪話有一年早兩年咧，阿榮榮招呼咗一個日本嘅同學嚟我哋屋企住嘛。佢就算喺香港啦，即係佢唔喺日本啦，佢喺香港。佢對於佢自己嗰個校服咧，嗰、那個嚴格執行啊，等等嘅嘢，嗰、那個裝束咧，佢都毫不話，咦可以鬆一鬆落，唔冇嘅，冇呢啲嘢嘅。譬如而家咧，佢就話咧，嚴格到一個點咧，就係講緊佢啲頭髮啦。 嗯， 有啲頭髮就天生黑得好緊要噶嘛，又直又黑噶嘛。但係啲頭髮唔係噶嘛，啲女仔頭髮咧， 我媽咪啲頭髮天生係啡啡地嘅， 係啦，啡啡地， 係啦係啦。 有冇識得天生爆炸頭啊？阿咪咪屋企 係 天生都長毛嘅， 係啊， 係啦，咪咪都係噶 嘛，咪咪都係 係啦。咁但係問題係學校規定，唔好意思啊，你哋所謂嘅天生棕色頭髮比較淺色嘅頭髮，唔該你染黑啊。 我覺得呢個有啲唔係好合理喎。 仲要係，如果你天生係攣毛嘅，唔該你整直啊。 我覺得呢個係有啲唔合理啊！嗱，我記得我細個用過呢個規矩嘅，即係我有個講過呢個大話嘅。唔係啊，我啲明明自己係染咗髮， 係啊， 跟住咧就我天生啡啡地嘅喎，咁樣 你髮質唔天生喎。 會唔會係有啲人咧，即係成日都會用呢一個咁樣嘅大話呃啲學校，所以佢哋會咁做咧？ 唔係啊，佢總之佢話希望大家都係一式一樣，就算你唔係咁樣，都唔該你都跟翻規矩。 即係佢不問原因，佢就係要求結果啫。我要結果就係全部都係黑嘅， 係要全部都係一定要染嘅。咁佢話。系啦 ，all black all straight， 系啦，即系要直头发嘅。 我想问同学仔同埋佢哋嘅家人嘅反应是如何啊？因为我成日咧都会好想噶，我系好想有咪咪个女 陈真 嗰种嘅头发，天生挛毛，仲系挛得咁靓嗰啲咧，我好想有噶。但可能咧就 系 佢好想有，喂，嗰个可能系代表住佢哋家族嘅遗传啊，各样嘅嘢咁。点解要我唔爱呢个我家族带俾我嘅嘢？系咯， 得。学校都冇话硬性规定得咁紧要嘅，唔该你俾一个真法证明书我啊！ 要揾哆啦 A 梦攞嘅 真法证明书。系啦，如何证实你头发系真系天生挛，真系天生浅一个色嘅咧？咁样 边有人出俾你啊？你去搵边个部门啊？我真系好想知。 就算你医院，你搵边个部门都唔知系嘛？ 我唔知 啊。哦 ，DNA， 你唔系你影你 B B 相俾佢睇咯。我一出世个头就挛噶啦。 哦，跟住佢如果佢要狡辩嘅话，佢唔可以话你细细个就电发唔俾啊咁样。 即系啱啱出世啫，唔会嘅。 咁但系天生个 B B 头发唔会一嚟睇都系浅一个色噶嘛，系咪先？即系佢 同埋都会变嘅，有少少会浅色咗。 所以咧，佢啲学生同埋啲家长都会觉得，喂，你咩事啊？即系呢样嘢可能有啲即系贪靓嘅就整啲头发咁样，系啦。但系都唔系咁矫枉过正，话要整真发证明书啊。好啦，头发规管之外。第二，你条底底唔该， 底底 要純白色。 誒、欸，呢、這個唔係喎，我喺香港讀書唔需要講到日本喎。嗰陣時我翻學嘅時候咧，因為有一套嘅校服，其中讀嘅個嘅一間係白恤衫加白色褲嘅，佢講到明喺個校規度係要著，佢冇話係白色嘅，總之係要淺色定係白色嘅內衣褲。哦、 但係透得咁緊要咁啊，睇到 啊，睇到嗰啲好透㗎，係、 啊、 比較薄㗎。 夏天喎、啊，你諗下成條都係白色褲喎，佢講、啊啊、到明係要著白色嘅內衣，誒、女仔又要一定要底裙，同埋、啊啊、就算話佢哋嗰個。即系胸围啦，都系要白色。学校有讲过， 但系我老豆系超人，佢着红色底裤。 哦，咁你又唔将佢着喺面，跟住学校就咁讲， 因为佢系我老豆，我系个仔咯，我就唔需要跟同佢一样。 跟住咧，啲同学仔话：，喂，嗱，头先咧，你都觉得有啲因素就系因为。你嗰套白色嘅純白色嘅上衣下身都係、都係會透啊嘛，咁但係問題佢哋嗰啲裙啊、男生啊嗰啲褲都係深色噶嘛叫做，咁點解都要去白色嘅咧？ 代表佢哋純潔咯， 同埋 阿老 師點係啦？阿老師點樣 check 嘅咧？因為有一次咧，佢話啦，其中一個 case 咧話有個 Sir 咧就同個男仔同我講。下次唔該你著翻條白色純白色嘅內褲，唔好著藍色嘅。 咁即係佢一定有突到出嚟啦，跟住先至會見到阿 Sir， 先至有得嘢有嘢講嘅啫。 跟住佢就話：你點解會知道㗎？咁因為可能咧就上 PE 堂，佢都會上 PE 堂，都會換衫褲㗎嘛，咁樣。咁換衫褲嗰時可能就係睇到，咁可能咧就跟住叫校規話：唔該，我哋下次個個都要著純白色嘅內衣褲。 定係佢專門有揾個崗位就負責裝底褲嘅咧？ 喂，唔準咁樣㗎， 咁 樣唔合法㗎。 咁佢嗰個職位係屬於咩咧？ 佢個職位就係叫做 monitor 咯，以前班長嘅英文名好似寫住 monitor 噶嘛， 係啊 ，mon 住曬， 係咯，喂，咁呢個職位應該都好合適喎，佢每日就淨係 mon 喺度嘅啫，我睇下先啦，哎呀，你咁樣黃黃地嘅嗰條底褲， 唔係啊，但係因為有一啲咧唔係淨係顏色嘅，有啲可能係著到 款式 花碌碌啊，係啊，各樣嘢覺得咧又係標奇立異啊，佢成樣嘢咧 冇著得唔得咧？ 唔係喎，咁問題 係 會唔會唔俾你冇著咧？ 就係會唔會因為咁校規太嚴啦？係 啦， 經歷過小學、中學、大學係啦，咁到大個就有啲癖好咯。我係唔著咁樣， 而佢又知道你唔著喎？點解咧？ 咁冇著底褲都唔係罪嚟嘅，都係佢嘅選擇嚟嘅。 唔係喎，佢要你白色上面喎。 而家可能會報警㗎， 又報警，有冇人處理先？ 好驚啊！而家真 係。 所以咧，個個學地方咧個校規都可以好嚴嘅嚇，不過嚴得合唔合理咧就見仁見智啦。 内阁总课题下星期将会进行改组内阁，希望有稳定和善于挑战的强力布局。天气方面，大陆反气旋为华南内陆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剑雨集结在现港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越南中部沿岸一带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玲玲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98点，跌28点，成交金额33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升34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8升6毫，小米集团8.76升4.1，腾讯盈富基金26.4冇起跌，中国平安90.35跌0.5，建设银行5.77跌4仙，友邦保险75.25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112.4升3.2，石药集团16.14升0.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5，英镑9.44，瑞士法郎7.909，澳元5.252，加元5.879，新西兰元4.926，欧元8.58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55。日经平均指数报20,627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4,26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3.51美元，卖出1,52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去到上桥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尖沙咀嘅加连威老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加连威老道近住加拿分道封咗慢线噶，咁而家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右转去加连威老道，只能够直去金巴里道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右转去加连威老道，只能够直去金巴里道，咁一带比较繁忙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的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社区政策多面体。 今天我们请到拓展公共空间的顾问陈建宏 Kenny。 屯门公园为什么好像似乎有很多表演者好像不受欢迎去使用一个公共空间呢？大前提是要尊重所有在公共空间入面的其他使用者。我们经常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有公共空间的，人才是整个公共空间的灵魂。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啲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告诉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不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如果你聽到我哋啲聲咧，蒙蒙地、蒙蒙地，戒咗幾層罩嘅話咧，真係抱歉啦。我哋而家每個人咧戴咗最少有一個口罩嘅，我戴咗兩個嘅， 係 啊，冇辦法啦。 冇問題，我哋咧有啲裝修嘅情況啊，所以咧我哋就要戴個口罩嘅話， 即係我哋要報一個叫做室內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咯。不過我諗而家係濃度係偏高啊。 不過即係原來都大家要注意一下呢 件事 咯，嚇， 講都唔知， 係真係唔講都唔知，我哋都係第一次，即係所以 你就知道啦。做裝修嘅朋友其實佢哋幾 日日 吃力啊， 系 咪？但起碼佢個裝備就真係 full gear 噶嚇，大家自己留神啦嚇。如果唔係就真係 high 啊時少，嘔啊時大。 係啊，嗱，嚟到咧12:09嘅時間啦，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啊。星期二有司機大佬，大家好。 係喎，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下咧，就真係 屋邨停車場啊，因為今日咧睇咗一個報導，佢哋就一個專題報導嚟嘅，就特別咧就走訪咗好多唔同屋邨嘅停車場。即係首先大家要記住呢一格先啊嚇。例如咧，有幾個咧，佢哋就話咧，哇，真係有冇搞錯啊？點解可以好似直情有奪命危機啊？佢哋會覺得 奪命， 覺得嗰個屋邨嘅停車場咧舊啦，容爛到嘅地步咧，係會有冧嘅嫌疑嘅。 哇！即係地陷啊！ 即係唔係啊？嗰啲可能鋼筋都見到嘅。 冇錯，嗱，包括咧講緊嘅咧就呢個香港仔嘅華貴村，佢就話咧， 咁佢歷史悠久。 首先歷史悠久啦，但歷史悠久又唔代表一定殘舊 咯。有好多而家嗰啲。 屋苑咧，嗰啲靓盘咧，佢系嗰啲讲紧三十几年楼龄咧，装修都好好噶。 系啊，因为你要保养得好噶嘛。咁佢就话咧，华贵村嘅停车场咧有多条嘅主力柱咧，因为渗漏嘅情况而出现咗爆裂，严重嘅出现石屎剥落啦。即系我见到咧嗰啲钢筋啊，嗰啲咧就走晒出嚟噶啦，已经。跟住咧仲话咧，有一啲叫中乳石就形成咗。有专家咧，即系记者系带埋专家去嘅，佢话专家咧就警告，如果情况持续嘅话，系专家讲噶吓，唔系我哋讲噶话，唔排除有呢个倒塌嘅危险，要尽快维修。 因为中乳石咧，你就想象到咧，等于佢天花板咧滴咗好多嗰啲柱物状咧，嗰啲尖柱嗰啲可能系嗰啲水啊，嗰啲流 渗漏嘅情况啦，总之有 好严重 系啦。咁跟住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即系停车场都有嘅。佢话咧就有巡查嘅屋村停车场之中咧。咁多个佢哋记者巡查咗，有一半呢係冇安装到呢个嘅自动洒水系统嘅、 哦、 甚至乎话有停车场呢有喺一个大火之后啊依然呢係冇相关嘅措施嘅。讲緊呢个停车场呢就係、大围嘅显径村啊，睇到嗰张相都几驚㗎。 烧完都冇啊。 因为就係话呢喺今年嘅八月呢佢哋就发生咗一个火警嘅。大火係蔓延咗三层楼咁高嘅。而当时呢係有几架车係被烧毁。毁咗，但系到而家记者去嘅时候咧，烧毁咗嗰几架车依然喺停车场入边， 唔系嘛？ 即系佢个尸骸仲喺度， 我可以俾相我两位拍档睇嘅。呢、這个咧就系烧毁咗嘅车。而家都依然喺停車場嗰度， 但係現場一樣啊！佢完全冇 咁嗰個真係現場嚟嘅， 即係好震撼啊！ 好震撼啊！嗱，三架車你見到咧就燒通頂㗎啦，其實，但係咧同時間就繼續喺佢哋拍緊嗰個位置度啦，嗰啲牆啊、天花板啊、地板啊，全部都係被燒過嘅痕跡，但係依然到而家咧，即係佢話雖然就話八月底啫， 因為證據啊。 咁我 谂都完完 都要完噶 啦，都要完噶啦。 即系你烧完咗之后，你都要处理噶，咁系咪？咁所以咧就话同埋你话呢一个嘅停车场咧，其实都唔止一次发生过火警啊。2015年之后咧系有发生过火警嘅，不过已经有人要求咧就系话嗰个管理公司咧可唔可以安装呢个嘅自动洒水系统？但好似到而家都不了了之。到今年咧有另外一个火警出现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会好担心，究竟一啲屋村停车场啊，佢哋嗰个状况可能？日久失修啦，跟住会有几大影响，亦都影唔影响到我哋风骚听众你哋泊车嘅地方咧？ 我屋企个屋苑咧，实不相瞒系差嘅。 因为点解咧？ 我有几次咧，唔系啊，我有几次咧，我个车泊完喺嗰度之后咧，无端端个姐姐同我讲，佢就话：喂，你去过啲咩地方嚟啊？咁样，跟住我话冇去咩特别地方。我话你摸你睇呢个车顶咧。有好多瘦水喎、 哦， 即係生瘦嘅瘦喎，直情係咧啡色一笪笪 咧，係 啦。 咁跟住後來咧，佢再抹多兩次咧，佢就話：哦，先生，你要同管理處講啦，天花板嗰個位，因為我啱啱咧，我個泊嗰個車位咧，就對正天花板咧就好貼嘅，因為咧，你譬如有啲， 我記得。 有啲普通嗰啲車位咧，可能你同個天花板距離好遠 嘅， 我個啱啱冇咧凹咗落去咧，個天花板咧啲水管咧，直情喺我上空懸浮住。 嗰啲水管係咪即係嗰啲防火喉嗰啲位置啊？即係消防喉紅色有個灑水系統嗰啲位置， 唔係嗰啲好粗嗰啲大水管咧，我唔知係咪。原來佢嗰度咧，嗰、那個接駁位度咧，佢嗰啲螺絲接駁位咧生鏽啊！真係你見住佢全部都係啡色咧，佢話嗰度全部都滴嗰啲臭水，佢話喂你唔搞搞佢咧，揦穿你個車頂咁樣。咁跟住咧， 真係日雨計夜嘅喎，係 啦， 滴滴滴。 咁最搞笑係咧。原来呢个投诉已经几次嘅啦，我每次都即刻通知管理处啦。 系 佢哋解决方法系点咧？ 就系攞胶纸黐住， 唔系佢攞个纸杯兜住嗰个水喉滴水嗰个位置，即系之类嘅嘢咁样。 有啲最原始嘅， 同埋治标唔系又唔治标又唔治本嘅方法。 佢高级过你少少， 少少啊！ 佢系攞一个钢嘅板。罩住咗嗰个漏水嘅位置， 系 同你嘅纸杯嘅原理一样 嘅。其实真系啊， 不过佢高级少少啫，佢 唔 系用 纸 杯， 系你用钢。 佢有个钢板就咁遮住。 但系啲水射喺边度啊？ 唔系佢遮住咗就当系唔会滴落嚟咯。 咁 佢 都滴噶， 到佢满泻嗰阵时，佢咪倒水咯。 换过可能系嘅，跟住我望住我话，咁都当系冇事嘅啦，咁样。 咁起碼 佢 真係冇滴到落嚟嗰度， 佢會諗住可能係換過個鋼嗰個喉啦，又或者佢 会唔会做多啲咩除锈啊嗰啲工程咧？ 但系会唔会系呢啲？会唔会系因为呢啲情况 太耐啦。 唔系啊，一来咧，如果系咧，可能咧一牵一发动全身就系唔系净系嗰个缺口噶啦。 咁但系佢都要处理噶，佢而家咧 咁跟住唔系，如果大型装修嘅时候就会去到你哋啲业主嗰度就话喂全 大家要夹钱 屋苑系啦嗰啲 老老实实啦，佢即不过呢个家家嗰本经咧就唔同嘅、嗯，譬如我哋嗰啲咧就争论嚟争论去咧都系讲紧咧。大厦外墙咧，嗰啲龙门架咧，靓唔靓仔啊？嗰啲咁嘅嘢咧，里边呢啲啊做唔到咯。 系啊，所以 佢仲要一做咧做两只，因为原来我投诉过两次噶啦。 系， 我话喂左边渗漏，过咗几个月之后就右边渗漏，所以我而家天花板度有两个钢兜， 兜住你。 我想问一下，用咗即系呢一个情况维持咗几多年？佢哋冇去尝试即系根治呢一个问题啊？ 都有一两年噶啦，已经系、 okay. 啊，所以相对我嗰度咧，已经唔算好似而家你睇嗰个新闻嗰啲 村 啊， 或者 显径 村 咁 样， 头先见到嗰个裂缝咧， 系 真系。 头先我哋见到华贵村嗰条柱咧， 真系窿， 系裂噶。你真系以为六个人嚟咗泊车 啊？ 嗰声就咁样噶咯，真系。 呢个真系恐怖。你随时喂，你谂下下低都系你架车嚟噶嘛？就算唔系你架车，你啲石屎就冧落嚟行过，跟住你就会受伤。 嗱，我觉得咧，唔止屋村噶，有个别一啲停车场咧，我谂大家咧成日都有嗰啲有见闻咧，除咗你嗰啲屋地狱停车场， 嗯、 因为佢有阵时地狱咧，唔单止系讲紧难拍啊， 系 佢通常咧打孖上嘅，佢难拍得嚟咧一定日久失修嘅， 系 唔知点解，咁、 嗯、 又残又旧，咁、 嗯、 于是乎咧，可能你见过好多啦。我上次都有介绍过，我就话咧，法国医院个停车场咧，佢唔难拍， 系， 但系唔知点解咧，佢零零四四一转到去楼下嗰个位度咧，佢全部都系好多。好多剝落嗰啲石屎咧，或者冇任何灰水線嘅嗰啲牆壁咧、 嗯， 全部都係嗰啲石屎樣咧， 係 喺曬出嚟嘅喎。你見到咧真係好驚嘅，點解會咁樣？ 即係完全冇修飾過，冇油灰水咁樣， 但 係 我 源不露。 我大家利是，我成日都入去嗰度打招呼嘅嘛。佢咁多年都冇喐過 嘅，即係冇維修咁樣。 係啊，我有奇怪嗰個位 停車場。是一个都不是要讲贵礼堂皇啊，要即系好好 合理啲啫，其实都系想 啫嘛。你起码揾翻干净佢啊！ 我又举到另外一个例子，太古城 系 嗰边嘅停车场， 太古城 O K 系 O K 唔系噶，又唔系完全，因为佢咧其实有好多座数噶嘛，即系我唔系 佢有 A B C 区嘅， 系啦，好多唔同嘅区别嘅，有一个停车场咧，我成日都会需要去到，因为我隔篱嗰个去嗰度翻工噶嘛，咁、 okay, 即系走可能一齐走啊嗰啲咁样咧。嗰、那個臭味臭到嗰個地步咧，係你即係臭過我哋而家間房啊！你明唔明？ 即係嗰個阿摩尼亞嘅強度係幾高啊？ 唔知點解嗰啲係咩臭味，喺邊一度出嚟嘅？即係佢已經咧係有一半露天噶啦，即係有一啲位咧，佢又唔係即係有一個窿咁，下面有樹就種到上去上面，上面咧就係平台嗰啲位置度。哇！但係嗰個停車場嗰個臭嘅味道， 露天嗰、那個嗰邊嗰、 即係你唔係講緊嗰個商場？ 唔係商場，唔係商場， 我明明覺得冇嘢 嘅，所以有好多個名停車場嘅。 但係 露天嗰邊，露天基本上露天透。 嗱，佢又唔係，我就話半露天咯。佢只不過咧係，因為佢上邊嗰層咧就係平台，就係人行嘅。跟住落咗一層咧就係泊車。佢中間咧就可能都中間有個罅位，有棵樹喺下面度種咗上去之類嗰啲咧。哇！就算有一個咁樣嘅透氣位俾你咧，哇！入到去嗰種臭味係要揞鼻快步行，即係有呢一個噶。所以今日 係垃圾臭定係 Vivi？ 我都唔係 Vivi 臭， 你應該唔會踎低聞多陣。 唔係啊，咁你聞即係分別到係垃圾臭同 Vivi 臭。 知啊，總之好臭。好啦，总之就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啊，讲下唔同屋村啊、屋苑啊嘅停车场咧就 系啊、嗯。你见过任何一啲好地狱嘅嗱？今次唔系讲紧难拍喎， 系啊，唔要难拍嗰啲，我哋讲过啦。 系讲嗰啲维修啊、熔烂啊、日久失修啊、条条揈啊嗰扎咧，咁啊麻烦真系大家可以讲下你见过嗰啲情况咧。 同埋投诉完之后个改善系啲咩？嗱，曾志豪都好啲，你都 有两个钢 兜处理，但系其他嗰啲咁点算咧？譬如正正系喺。那个屋苑刚才你所讲的华贵村的屋苑啊，跟着显 径 村那些，都有很多住客的嘛。 是啊，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讲一下你们的情况啊。 是啊，1872388，1872388，究竟你家附近啊，或者你帮衬过停车场，有没有哪些是很容难的呢？1872388。我又要透透气先。 系啊，尤其是如果那些呢，它的容难程度影响到你的车的话呢，更加要跟我们分享啊。 冷风冷风，从晚空划进午夜里，十里长街遍地的烟头紧 水，搭快车，谁沿途还在播，心内着谁？谁知我那伴侣，明日快将失去。快车，快车，无意中路过你旧居，令我回想快乐跟种种唏嘘。就算天一光，让两人的誓约背着也太累，临走吧告诉我一句，从前未悔恨共我说生死相许。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我只说我送你归去。如果这份爱早已被判是死罪，情愿我一个别去，没你的伴随，情感的废墟一切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天生一对，一口抱着是谁，放你在心。就再来拥着我，笑着说旧事，人生里最美那一次，原来是那夜共我冷风中相依。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我只说我送你归去。如果这份爱早已被判是死罪，情愿我一个别去，没你的伴随，情感的废墟一切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天生一对，一口抱着是谁，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结束了我送你归去。明知注定了心爱最美是死罪，我不怕在你热吻中粉碎，痴心的废墟一切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好好一对，一口你伴着睡，放我在心里。 麦浚龙啊，情感的废墟啊，司机大佬大家好咧，今日想讲下啲咧，真系废墟一般嘅停车场啊。咁啊，究竟有冇一啲咁样嘅选择咧？电话旁边亦都有啲听众咧，忍唔住打嚟吐一吐苦水啦吓。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 喂，你系边个 ？Hello， 戴 小姐系咪啊？ 系啊 系 啊， 系你啦， 戴小姐。 点啊？你想讲边区啊？系咪险境啊？ 我直头显径村， 系系、 okay, 你就系显径村，你喺嗰度住嘅， 好主，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嗱，佢起火嗰度咧，就系、是、半层半层嘅，佢系停车场系， 系系系。 咁就起火嗰度咧，就一上停车场口咧，半层嗰度嘅电单车起火先嘅，跟住咧就蔓延到上去一楼啦， 系 二楼啦，咁样嘅， 系。 咁即系一楼同二楼嘅。私家车都烧晒， 哦，都波及到， 好大件事， 哇，影响好多喎、啊，咁 系今即系你话前两年嗰个咧，都系嗰个位置起火 ，OK， 系， 系啊，唔知点解，但系之前咧以我住咗喺嗰度三十几年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即系唔系话一次两次嘅事嚟噶， 真系要调查 吓，都所有位置都喺电单车嗰度起火 ，OK， 好奇怪， 系系系，咁但系佢真系冇任何洒水啊、防火嗰啲系统嘅， 冇，我哋嗰个三十几年咧太旧式啦，佢好难去装啊，因为如果装咗洒水咧。啲車唔夠高入啊！ 哦，係 啊，因為佢頂住咗啊，佢有個頭喺度突出嚟。 但如果嗱，你自己作為你係嗰個住户，你喺嗰度住啦，嗱，我知道想加，但係加唔到。但你哋見到冇一個灑水系統嘅話咧，其實你哋自己會唔會覺得好驚㗎？即係作為居民喺嗰度住。 嗱，唔到你咁 理驚，因為佢次次都係半夜起火， 係咪？因為其實講緊就係2015年試過，今年試過，即係四年間有兩次都係大火燒咁多架車，都驚嘅喎。 一五年之間。之前嘅一五年之前嘅都起过几次嘅， 哦系啊， 即系小有小火啦，系咪叫做？ 系啊，仲要系喺翻嗰个位置。 但系问题系而家 烧电单车， 讲紧咧嗰啲烧毁咗嘅车仲摆咗喺度啊！你 系 咪？ 系咯， 你 哋 有 冇投诉过叫佢揸走噶？ 你 系 唔系 泊喺二楼？ 你都系泊喺度噶？ 系啦，咁我喺二楼咧，二楼我。對面喺我對面挨住嗰啲嘅車尾燒曬， 哇！好彩你冇波及到啫喎，如果唔係損失你都有份喎。 嗰三架車嘅對面，但係架車係污糟到咧，我要抹咗嗰個大銀幕先可以出車。 擋風玻璃， 係 啊，肯定啦。但係到今天， 其實我哋架車嘅索嗰啲味都索曬， 係啊，燒焦味啊嗰啲。 咁要善後咗幾耐啊？你嗰次搞咗？ 都要俾人拎，要拎佢俾人洗嗰个，煲晒嘴架车咁好糟噶。 但系咧，因为咁嗱，钱啊，月租已经俾晒啦，即系 因为好大，系今次系比较犀利啲嘅，系、 okay. 烧多一层。 咁 上一次咧，仲要系我咁啱上次咧就系拍一楼，今次就拍二楼， 嗯， 都烧到。 但系你都系惊噶嘛？你每次如果翻到屋企，你咪都会拣位拍。 听到电话咪即刻扑落去睇下架车有冇事咯、 啊。但系佢虽然话唔装得洒水啫， 喺佢哋对面咯，即系佢哋烧晒个尾咯。 但佢虽然话唔可以装洒水啫，佢连少少一啲跟进善后都冇啊。 有嘅、 啊， 但系你都半夜你都有人救火噶。 系咯，但系佢冇其他嘢做到。 但佢有管理员噶嘛？ 管理员你见到咪见到咯。 哦，嗱就系啦，喂，真系啊，因为嗱，你哋系月租嘅车主啦，咁你有俾费用噶嘛，你 系 有管理，系啦，你有管理。 而家几多钱啊？你嗰度要 使唔使3000几啊？ 3000几咯， 3000几 租个火烧旺地，佢真系收得落 噶， 佢 越烧越旺，佢咪年年都加咯。 哇，佢真系收得落。 呢一个咧就系我睇报道，其他唔同嘅市民 啊， 住嗰啲屋苑咧就系话啦，嗱，你个服务冇增进，但 系 你嗰个租金咧就年年加咧，都真系几火噶。 真系我都唔知佢火烧嚟做乜嘢嘅，真系如果咁搞。 但系问题系佢而家阿戴小姐翻每次翻去，佢都要揾位拍，即系揾一个安全，稍微安全。佢翻去都唔觉得安全。 但你有冇问过咧？车嗰啲保险咧，有冇嗰啲咩火险啊？有冇之类嗰啲嘢噶？ 基本上停车场你烧咩都冇得保噶啦，讲俾你听。 真系， 除咗你自己买全保嘅啫。我哋全部都冇買嘅第三保嘅，基本上又係乜都冇。 即 係 對面嗰啲車，如果佢冇買嘅就 total loss 噶啦。 慘噶，total 噶啦。 其實你如果 租緊車咪慘咯。 你如果真係租緊嗰個位又走唔甩嘅話咧，你會唔會真係 走噶？ 你會唔會真係考慮轉保噶？ 轉 全保， 如果真係燒起上嚟，你想揸走都揸 唔。唔係啊，我話轉保啊， 轉保啊，做保險啊， 全保啊，即係雖然貴啲。 你會唔會特登去買一個即係通常都好少人，除非你個車價好貴。你先唔會話佢特登去買一個全保兼火保同埋水保啦，係咪？ 但係我想問，咁你冇得退租喎，因為而家一位難求嘅喎，又係一啲車位。 冇錯啦，就係呢樣嘢啦。 哇！咁你咪日日都好驚，有冇著火？ 今次呢條村都唔夠拍。 係啊，唔係我明頭先你講話咧，你唔會無端端買咁貴嘅保，但係佢個火災個風險好高 啊！ 佢個風險高過個車價喎，而家 等於你跑一街啫。 哦。唔系喎，街火燭嘅機會細好多喎， 真係安全啲。 你講係同一個位置開始著火添咁樣，但我又想問到個問題，點解咧？嗰啲我哋見到新聞嘅相片咧，嗰啲車咧 係咯，唔拉走， 唔拉走嘅，燒到得翻個鐵框 咯。 因為仲有警方查啊嘛， 查緊哦，即係唔係話佢懶得 縱火啊嘛？ 我唔係話佢懶得清 嘅， 唔 係一定 唔 係嘅， 係 預知到咁你都習慣啦。 啱啱搞翻個油油冇幾耐嘅，其實真係兩年，即係嗱，你要2015年嗰陣時，跟住而家搞翻個油油都係年零， 係 年零 到啫嘛。時間嘅關係啊，多謝曬戴小姐你嘅電話，都即係唯有祝福啊，即係顯徑村嘅朋友啊嚇， 係安全安全啊。 唯有話好彩人冇事咯， 係啊， 人冇事先可以做世界冠軍噶嘛。 1872388係我哋嘅電話號碼，打俾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路透社取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和商界人士闭门会面的录音，提及她如果有选择，第一件事会做就是辞职。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被问到，有人认为有关录音是由她本人或政府人士流出。林郑月娥予以强烈否认，亦对有人泄露私人场合的对话内容表示非常失望，认为是不能接受。对于有人指他和政府在没有对话外泄事件有角色，林郑月娥说讲法是完全没有根据。他强调从来没有向中央提出请辞，亦没有想过辞职，因为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带领团队帮香港走出困局。他认为留下是他唯一选择。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止暴制乱工作其中一点最坚持的是一国两制，特区政府不会偏离这个原则处理问题，中央亦好坚守一国两制原则，至今仍然相信特区政府有能力处理困难，因此不存在失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担心。被问到政府是否研究引用紧急法，林郑月娥说要做到止暴制乱，政府有责任检视现行法例有没有适当条文可以有效处理目前情况，检视是一直继续进行，暂时未有任何事可以向公众交代。他强调特区政府对于暴力行为的立场是一视同仁，无论违法或使用暴力人士的背景和政治立场都不会偏私。他又重申对话空间要大家创造，他和他的团队亦很努力创造空间。香港众志表示，主席林朗彦在机场回港入境时被海关带走，警方将以煽惑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将他拘捕，律师正在跟进。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周庭早前涉嫌在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被捕，已经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同案的林朗彦当日未有出庭，控方指他早前经本港机场离港。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说，中美经贸谈判和美国国内滥用止痛药芬太尼是两件事，批评美方在毫无根据下将有关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刘跃进强调，中国对芬太尼的管控越来越严，但美国国内吸食这一类物质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证明中国并非美国国内芬太尼的主要来源。国家禁毒委员会表示，芬太尼的管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中方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合作，推动建立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务实开展情报交流、线索分享和联合侦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24点，成交金额33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8，升6毫；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小米集团8.77，升4.2；中国平安90.4，升2毫；建设银行5.77，跌4仙。友邦保险75.3，升0.5；信宇光学科技112.5，升3.3；石药集团16.16，升0.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6.34，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加元1.335，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4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4,26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4美元，卖出1,5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们开放了。 Hello， 我是 Alex 啊，我就想送俾全香港学生咧，就系一个心心，就系决心，做事最紧要有决心啦。 我系超 B 洪启俊啊，我就送个恒心俾大家，持之以恒啊嘛，咁先可以读书噶。 有决心有恒心，掂晒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爱不能爱，有几无奈，等呢位女歌手话俾你知啦。 即使再喜欢，仍然都攀不起，没有资格去承认爱你。你的他长存不死，过路人随手喝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便恭请恭喜。 有些人无论几喜欢都好，总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不能够走到最后。Sugar 录这首作品的时候，就是捉住这种想爱不能爱的感觉去完成。 伤疤被揭起，爱弱者玩不起，尽快释放你无谓斗气。 作曲编制都是徐浩，填词有冯希瑜，编曲是徐浩加上黄少明。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连诗雅《过路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诶，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今日想讲一啲融融烂烂啊，日久失修嘅停车场啊，头先我哋有险境嘅听众话俾我哋听咧，真系火烧旺地冇水狗。 其实即系仲要系听完我哋嘅听众讲完之后咧，唔系一次半次，即系真系唔止一次两次添啊，真系。但系咧，好似咧，即系嗰个单位啦，都未有一个好好嘅应对措施，即系好似。有都係繼續啦，有啲就係先天不足嘅，本身個樓底唔夠高，你想有一個嘅消防嘅灑水系統，都未必可以裝到。 但係真係見到佢係無奈嘅，因為一位難求啦，仲要咁貴租啦，但係又冇一啲實質嘅設備嘅增加啦，又或者改善啦，咁即係。一系叫你唔好揸车嘅啫， 系啊系啊，我怀疑呢个会唔会系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嘅苦心嚟嘅？系啊，系好危险噶啦，你最好唔好揸车啦。 分分钟火烧你，咁啊跟住你啊 total loss 噶咯。 唔单止净系着火嘅，即系我估咧，唔同嘅屋村啊、屋苑嘅停车场咧，都会有唔同嘅甩漏情况。欢迎大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仲有边个朋友咧？ 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江仔，喂。 哦，江仔， 系你好，江仔， 系江仔啊，系 啊，江仔， 系啊，呢个情况又系点啊？ 嗱，我就喺屯門码头某一个私人参与居屋嘅屋苑 ，OK， 好仔细啊， 系啦，冇问题， 唯一一个屋苑噶啦，唔讲得名噶系嘛？ 就唔使啦，够啦， 冇所谓 嘅，屋苑都可以讲嘅， 系啊，先显定村佢哋嗰啲讲晒啦，系啊，你嗰个事实嚟 ，OK， 我哋叫月湖山庄， 月湖山庄，好，有咩情况咧？佢哋个停车场又？ 我哋嘅停车场咧，佢哋咧就一年咧就加两次嘅停车场管理费。 一年两次？ 系啊，每半年一次噶。 即系半年就调整一次，可加可减机制喎、啊。佢 咁一定系提供咗好优质嘅服务俾你哋啦。 例如多咗人巡查啦，例如有冷气。 佢呢个停车场咧就要借用啦。佢之前咧，我哋未入伙之前咧已经独立卖咗出去噶啦。 O、okay, K，、okay, 分拆咗， 系啦， 哦，就已经唔系关嗰个屋苑事嘅，系关嗰个公司事啦。 系啦，咁而呢个屋苑个管理处咧，就要仲要帮佢哋管理埋呢个停车场。 哦， 我哋个加幅咧就每半年咧加12%到啦。 唔系啩？即系1000蚊就变1200蚊咁，唔系1120蚊噶啦。 1120蚊系啊系啊。 我哋由几百蚊开始拍到而家1500蚊到。 O K。 哦。系，不过你而家都个加幅嗱，就咁听下，又的确同市面比，仲有一截嘅， 因 为 佢个底价系少啊嘛， 系咯，底价少， 啊， 但系你觉得服务点先？ 但系一年加两次，咪变咗变成加300蚊咯，一年系咪先？ 嗱，我想知道一样嘢，佢个停车场入口咧就要经过我哋嘅屋苑先至入到去停车场嘅， 吓， 系啦，咁但系咧佢就叫独立。卖咗出去啦， 嗯， 但系我哋屋苑有成4000户， 系 呢4000户嘅业主或者系租户， 啊， 都要排超过一年，都未必排到。 哦， 原因嗱，原因你哋唔使问啦，原因就系咧，佢有啲我哋屋苑附近嘅私人屋苑嗰啲租户就过咗嚟租， 大家共用啊， 系啦，而冇即系冇考虑过我哋自己屋苑嘅人。 咁应该优先系屋苑里面嘅人，因为你喺屋苑里面嘅，虽然你话卖咗公司啫，都应该系俾你哋屋苑优先噶嘛，系咪啊？ 阿桂花田讲得啱，但系呢度系冇做到。 嗯， 我估唔到，原来可以咁样卖出去。 系喎，吓，原来 系咯， 喺 佢独立卖咗就唔出奇嘅。咁但系即系佢嘅应该 有 个条 件噶嘛，系咪先？即系话哦，你我卖出去俾得啊，但系你优先俾屋自己屋苑先噶嘛，咁咯，系咪？ 系咯系咯， 但系我冇做到啦，咁又要同佢争生死啦。 喺呢度住嘅业主。租户排超过一年都未有位。 O、okay, K， 所以其实你嗰、那个你今日要讲嗰、那个甩漏咧，其实就唔系佢里边啲硬件甩漏，其实系个其实就 系 佢个。我以为佢都算系咁啦，真系。结果咧，佢个硬件点咧？嗰啲溶溶烂烂咁啊。 硬件咧就好似中雨洞咁样嘅，喺个天花。 又 系中雨洞啊！ 多层停车场。系啦，咁就啲唔可以话中雨洞，好似啲鱼鳞咁一块块一块块咁， 即系剥落嗰啲石屎咁样。 系啦，翘起晒，咁又冇去维修嘅。我估计超过8-9年噶啦，已经系咁噶啦。 OK， 咁可能佢风险评估觉得哦，未去到危险，所以就 唔系佢未加够价。如果加到从出边市价差唔多，就可能会帮你维 修 噶啦。咁样， 哎，真 我头先讲紧1000-0蚊嗰啲咧，系冇盖嘅。有蓋嗰啲接近差唔多2000蚊噶啦， 哦， 所以我哋， okay， 我哋都比出面嗰啲幾千蚊個月係真係爭有一段距離。 咁， 啊， 但係你講屯門啊嘛，係咪？ 咁都冇分噶啦，而家我對都遠啦，哦。不過我估咧，佢就因為知道佢同出面市價爭好遠咧，佢係咁追咯。而家佢 追翻個價， 追落後啊！而家 就冇去嘗試去追佢哋嘅落後咯。 服務維持不變， 嗯， 價格就。 佢個停車場又要靠我哋屋苑，咁我哋係咪應該爭取封翻條路，等佢哋有啲咩嘅妥善或者係可以嘅方法去幫到我哋村內嘅居民？ 你哋有冇嗰啲業主南幹法團啊？即大家有冇坐低傾過呢一個問題？ 嗰班人自亂費㗎，係， 哦， 啦， 即佢哋 我啱啱仲想話咧，你有冇揾到當區啲區議員？不過括弧未俾人拉喎。系啊，我惊你揾嗰啲全部俾人拉晒咯，咁啊搞唔掂啊真系。咁 啊，当区嘅嗰个区议员都系任志联啲人。 哦，我哋唯有第二次就叫你唔好讲呢句说话啦。 系啊，明白你嘅。 好啦，知道你好嬲啦，好唔好？多谢你。 屯門 区 嘅朋友都有佢哋喺呢个停车场嘅防啊，唔知你个区系点样咧？照样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噶。 系啊，你知啱崩敲人机崩敲碗啊嘛，真系有人打嚟闹噶啦，就唔好啦。 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咁啊休息阵先啦。呢只歌就送俾嗰啲每日都几乎加一次。设价嘅停车场噶啦 ，every day。再强调一次啊，刚才嘅说话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啊，个别嘅市民佢嘅发言啫吓，唔好再投诉啦吓。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抱紧，引诱我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 Everyday， 佢系 Anka 江海嘉吓，电话旁边另一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司机大佬，大家好。 周生系咪啊？周生， 周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请讲，你个停车场系边区？ 喺九龙湾头大隔篱一个嘉禾园，我嗰次拍时租嘅啫。 OK， 咁又要啲咩甩漏嘅情况咧？ 嗰次拍完车，咁就开车走嗰阵时，一开车就听到个车顶，因为我系揸 four van 嘅。 系。 啊！咁啊，车顶突然间嘣一声， 即系有嘢跌咗落车顶，定你个车顶撞到嘢啊？ 我以为我撞到嘢咧，跟住望一望，我原来唔系，原来系嗰个上面个消防喉，佢自己日久失修，成条跌咗落 嚟。成条 消防喉，我想问清楚，嗰个消防喉系消防员攞嚟啡水嗰、那个啊，定系嗰啲洒水系统嗰、那个？ 洒水嗰条啊， 成条钢条掉咗落嚟啊！ 佢有成条跌咗嚟咯，跟住咪成架车都系啲，即系佢水好耐冇开过，咁咪全部泥水啊，掹啊咁样咯，成车 咁严重， 咁你跟住个做法系点处理啊？ 有冇凹咗啊？ 系咯， 有冇凹？ 同埋佢冇飞水出嚟系嘛？佢 有飞水啊， 飞晒 啲 水 咯， 唔系即系哦，佢系嗰啲积住啲泥水出嚟，哇！ 成架车都系水咯，跟住劲污糟咯， 系系系， 哇！呢、這个都真系。系 系啊，跟住过去揾嗰个管理员同佢讲，佢仲话系初来以为我撞到，跟住之后睇到唔系，跟住之后又唔肯赔抹车钱，净系就揾啲水啡翻干净佢，仲要搞到个车花晒。 唔系啊嘛， 喂呢、這个真系甩漏车场，佢甩漏到佢啲嘢真系甩落嚟啊，因为 仲要漏咯， 甩落嚟 系。 佢冇理由唔会，因为系喺你个停车场。嘅意外嚟，咁我冇理由去赔偿噶。 冇啊，冇赔到啊！咁揾几个男人过嚟，攞个地拖同我抹翻。 哇！唔该晒， 唔该晒个地拖抹嗰边，真系唔好谂啊！真系 唔该花咗啦。 即系嗰时仲要好夜啊，十一点几，我又唉，费事搞咁多，算翻屋企。 即系其实嗰个系时租嚟嘅啫。 系。 佢有月租有時租，但我嗰次我係 佢嗰日係時租， 所以佢對你就更加求其咯。你都係過客啫嘛，佢當你時租。 咁、哦、我哋又冇保障噶嘛，係咪先？我都有俾錢㗎。咁你即係 嗰陣時，我記得好似有報警，但係個警察都幫唔到啲咩，都係。 因為可能 佢起碼個警察可能會話：咁佢都做咗嘢啦，佢都幫攞攞地拖玻璃拖架車咯。 咁我個車頂我有壞，我有 有花 到係啊。 其實咧要追究就一定係佢嗰個管理。管理嘅 公司 組織啦，就未必係個管理員嘅， 係一定唔係個管理員噶啦。但管理公司你 provide 你個 service 噶嘛，係咪？但你個 service 甩漏到影響到人哋架車真係花咗喎。 應該管即係即係備案啦。嗱，備咗案去報警啦。咁呢件係一個 case 嚟噶嘛，咁應該去揾翻即係相關嘅管理員去再申訴。 佢係民事索償係有排搞嘅，所以 可能佢哋就係企住喺呢啲位置，就會知道可能好多嘅朋友就知道啊，如果要我自己搞嘅話咧，要用好多時間，咁就不如多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啦。但你諗翻，即係如果下次再有遇到， 少一事 係啊嘛？ 你頭先調查 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係啦，總之就多咗事啦。 但你嗰個牆咧，除咗嗰條喉墮落嚟之外咧，佢一般嗰啲環境 O 唔 OK 嘅咧？你上次拍 唔 OK 㗎？唔 OK， 都係其實吊車場嚟㗎，已經本身係好難拍啊，黑掹掹啊，总之正常新牌都唔会上，都唔会插上去嗰啲。 但 系 你系老手嚟嘅，齐晒 系 所以你就 老手都避唔过啊！ 因 为 嗰 个灭火系统啊，佢会自己冧落嚟啊，点会唔系甩漏啊？直情真系甩晒落嚟啦！真系 系啊，真系好啦。你仲有冇见过其他啲更加恐怖嘅？既然你都系一个老手嘅话， 其他唔系印象最深刻呢个啦，其他嗰啲 呢个都系第一位啦，系咪？ 即系都系一般啫。OK， 好啦， 都系用烂烂啫，都系。 系啊系，咁呢个真系太夸张啦。 系啊， 咁样嘭一声，你有冇试下次再拍过咧？可能佢调校仲喺度掉紧啊。 喂，嗱，头先显镜就冇啦，冇得增设消防系统，而家有啦，佢又门 会 烂烂冧落嚟， 真系都系好危险啊。OK，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拜拜。 真系无奈两个字啊，听到呢啲事情。 同埋，我觉得佢个故事嘅教训你咧，咁你唔好叫人哋帮你抹车啦。佢攞地拖幫你抹，唔花都變咗花。 同埋呢個故事係話咧，就算佢有灑水系統，唔代表如果大家嚟時有火警嗰陣時，佢會用得到咯。你諗下，佢都跌落嚟咯。咁你即係話，咁你即係話唔用都跌落，佢點會用得到啫？咁樣 一開 即 係 本身就爛嘅， 更加爆添啊！ 聽到都有啲火。 好，再聽多個聽眾電話，你係邊個 ？Hello， 黃生。 Hello， 你好，黃生。係， 我姓黃嘅。 係，請講。 系，冇，我想讲翻，即系你提到嘅有关华富，啊，唔系华贵村嗰个，我个停车场个情况吓吓。 你系喺嗰边住噶？ 唔系，我系嗰个租客嚟嘅。 O K， 好。 吓，咁其实咧，佢就喺两年前咧，就将有关嘅车位咧，就公开发售咗俾即系个别认购嘅业主咁样嘅。 嗯嗯。 吓，咁当时咧，佢就声称咧，就话所有车位都系会放售晒出去噶啦。咁啊，原本租开嗰啲咧。都冇得租噶啦，咁样咁做完咗呢个动作之后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即系向有关嘅业主咧，去所谓叫承租有关嘅车位嘅。咁当时嗰啲车位系较为偏高少少嘅租金啦，咁我哋都可以接受到嘅。咁但系咧就经过两年之后咧，咁啲业主啊个租约期满之后咧，佢而家就加租啦。咁佢哋个别有啲业主咧就都加得几。犀利嘅，差唔多成20% 咁樣。咁我哋當然喺猶豫之間咧，咁但係發現咧有關嘅所謂嘅車場嘅管理公司咧，佢忽然間又放售一批嘅，唔係放售係放租一啲車位出嚟喎。 嗯 反而佢嘅租金咧就會係平過嗰啲業主推出嚟嘅價 錢。咁但係有冇條件嘅？即係嗰啲放租嘅 條件就係話。佢就只需要一個月前通知你，你就個租約就隨時係會再叫取消咁樣咯。 哈哈哈！但有冇限都係本區居民啊？ 租俾咩人啊？ 意思係一定要本區住要 本區住户㗎啦， 係 咪 嘅？ 係 啦。 哦，即係所以你覺得有啲奇怪就係之前又明明話佢放曬㗎啦，所以你就焗住同啲業主租車位啦。點知佢突然間嗰個發展商自己又放翻啲出嚟？ 系啦，咁其实呢样嘢就即系都叫做有少少可以叫当赞佢又好，点都好啦，咁样。 嗯，系。 咁至于正话你哋所讲咧，嗰啲咩 烂茸茸啊， 烂茸茸嗰啲石柱啊，剩嗰啲嘢咧，咁其实佢嗰啲位置就唔系话真系好明显嘅位置嚟嘅。咁但系当然嗰啲系一啲所谓嘅我哋叫做结构件啦。咁理论上冇理由唔会维修噶啦。 哦，咁啊系。 咁我相信可能咧呢啲就牵涉个价钱啦，一嚟个价钱可能一定会价高昂啦。另外咧。 亦都好似你即话有啲听众所讲啦，个业权个问题。咁嗰个究竟嗰个系，因为佢唔系喺喺个停车场嗰个所谓嘅真正范围，佢系喺附近望得到嘅。咁系究竟系属于系佢哋个所谓有关嘅管理公司啊，还是话系属于真系所谓平分个业权啦、啊，定点样？呢啲我谂相信就要即系大家喺有关嘅文件嘅先可以分析到咯。 Okay. 即系总之，你觉得里边个环境咧，嗰啲建筑物嗰啲设施咧，就唔系差得咁紧要嘅、嗯？以你嘅理解就系咪？ 唔係佢係差，但係就唔係話喺個停車場範圍當眼嘅位置。 哦 okay, 即係唔當眼。 OK OK OK， 但係都會擔心嘅。 係啦， 係啦，係啦。咁當然擔心咧，因為你嗰啲係結構件嚟噶嘛。 係係係。咁冧點算啊？大家 嗰啲睇唔到咧，仲危險啊！佢冧咗你都唔知啊，真係。 咁但 係 我都需要談，所謂叫談一談翻佢咧。咁去嗰度嘅所謂嘅排水系統啊，同埋附近嗰啲環境咧係有啲問題嘅，因為佢有幾個樓梯位出入嘅。 系 有啲楼梯位咧，接近啲所谓叫公厕啦。咁有啲楼梯位虽然唔系接近公厕，但亦都好多时咧喺夜间咧，我哋发现有啲人咧喺嗰啲所谓楼梯角嗰啲咧，小便啊，甚至大便 都有。 咁即系所以其实呢啲咧就真系管理公司咧就需要有啲所谓改善啦。好似依家早一轮咁样落大雨咧，佢嗰啲排水系统做唔到足够嘅功能。咁就變咗咧，就好多時咧，就有啲所謂啲位置咧，就會水浸啊，成嗰啲嘢。咁啊，依啲我都希望佢能夠改善到。 好啊，多謝曬你電話。 Thank you 啊，黃生，唔該曬你啊。即係聽到原來華貴村嗰、那個個新聞，覺得好啱啊。 不吐不快。 係啊，唔單止啲牆啊、啲柱啊，連嗰啲排水系統都好有問題啊。 同埋華貴村嘅意思會唔會就係、是、話，哇，好貴啊！ 當天故事結尾，撐過刻骨的分手戲。我唱过活却如死，苦海里没氧气，悠然重拾放手的勇气，救活了自己。今天故事有你，我此生都可捐给你，爱字却未有提起。已是够美，情缘从没永久的奥秘，那用再自欺？情愿每日说你好吗，我好吗，又好吗？我心碎如麻，难道问句你好吗，晚安吗，抱拥吗？每晚会一起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做对爱侣只得一刹那。留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不必壮烈激斗，见你找到终生所有，我便会静悄流走。管照做好友，长留源自细水不会漏，爱未会罢休。谁在说万句你好吗，我好吗，又好吗？纵心思如麻，难道问句爱惜吗，痛惜吗，叹息吗？你我会厮守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望说问你只需一刹那。 转头赤啊，唔好康啊！咁啊，今日听过咁多听众咧，你就会知道啦。真系唔好甘肉其外，摆水其中嘅停车场，如果甩甩漏漏嘅话咧，真系你住得唔安心。你想好安全咁样停低架车喺度咧，原来都唔容易。 同埋我都一个字，我净系听到咁多个个案咧，真系无奈啊。 系一个字， 系唔系两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系贵啊，真系。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